塞，有分離分子形容是弗朗哥將軍威權統治西班牙打壓加泰羅尼亞語言及文化以來西班牙中央最強力打壓。加泰羅尼亞自治區主席普伊格蒙特同地方政府官員同地方政府員工慶祝之後，又同主要官員舉行閉門會議，商討獨立公投後的計劃。加泰羅尼亞自治區工會發動在當地星期二罷工，不滿警方強硬阻止公投。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中國東南部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今日大致天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东风。展望中秋节及翌日多云有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49点，升295点，成交金额222亿。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3.2，升7蚊；建设银行6.7，升2.2；工商银行6.01，升2.1；中国平安61.2，升1.25；中国银行3.97，升1.2。吉利汽车23.75，升1.75；恒生 H 股112.2，升8；友邦保险57.15，跌4.5；比亚迪73.95，升5；中移动78.8，跌3.5。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12，英镑10.347，瑞士法郎7.989，欧元6.106，加元6.237，新西兰元5.61，欧元系9.1458。每百日元对港元6.9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178。日经平均指数报20566点，升166点。港金现价报11840蚊，跌15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68.1美元，卖出1268.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嘉慧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先。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仲系车多噶，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泥港城。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江乐道中去湾仔近住大会堂一段慢车，龙尾海港政府大楼。东区走廊去中环龙尾和富中心。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都是好挤塞的，龙尾就去到天马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吐露港公路马料水方向大埔、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大埔道大窝坪桥底方向旺角、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方向常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受法忍让，做个精明的驾驶者。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每日都同你 ，Give me five。 青年广场是你哋嘅舞台，喺台上面，你哋发光发亮，挥洒每一滴汗水，转化为一个个成就。因为年轻就系力量，你哋有热情，有活力，有创意，敢搏敢闯敢试，活得沸腾，成就无限可能。青年广场。即上 www.youthsquare.hk 发掘更多。 看真看穿天下实况， 解读社会焦点话题， 有角度 有态度， 揭示现象， 透视种种语言艺术， 时事杂志式电视节目四点三十一， 主持黄清怡、彭德章、麦家伟，为你360度全方位拆解时局。 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咩事啊？我而家喺边啊？ 2016年冬天压轴登场， 你出到呢个门口，咪当你赢咯。 真人真事改编，全城震撼。 你哋唔好行埋嚟啊！你哋想点啊？ 红灯着咗啦，游戏开始啦！ 三大巨星倾力演出，七届金马桶影后桂花田。 呢则新闻系我睇到先噶，你系边个啊？够胆同我抢？ 全球华人至尊独歌手曾志豪。 笑啊！你同我笑啊！我个烂 gag 系咪咁唔好笑啊？吓！ 宇宙最强新演员黄耀祖。 三个钟，我都离开唔到呢个女人啊！ 三个人，三支咪，广播界从此掀起风云。香港电台第二台荣誉出品，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全港热播。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仲爭個節目名未講啊！ 我啱冚住咗，原來我唔記得咗。 風騷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黃耀祖，風騷快活人。 早晨，曾志豪，早晨，黃耀祖，早晨，曾志豪，早晨，黃耀祖，早晨，天，早晨，浩仔，早晨，所有風騷的聽眾，早晨，今天是8月14日， 是 今天啊，是 啊，今天是盈月， 盈月啦，但我想說呢，往年中秋有沒有這麼熱的？我咪都系咁上， 其实呢几年嘅中秋都好热咯，呢几年成日热到十二月嘅。 我想话即系今日或者琴日咧，即系如果俗称嗰条夏天的尾巴咧，哇！今年个夏天直情长尾猴咁样噶咯， 佢条 尾咧长到真系啊！ 但系如果朝早，如果譬如大家我朝早七点几起身出门口咧嘅时候咧，我又觉得清凉个。不过去到下昼咧，即系11点零、12点，即系去到下昼咧就好热咯。 唔使啊，今朝八九点都已经清热添啦。 系啊，已经热啦。 系啊， 而家个气温都30度啊，相对湿度78%啦。 太阳伯伯好勤力嘅，唔舍得走啊，要拥抱住我哋。 系啊，但我觉得好爽嘅。譬如我今朝咧，哎呀，我从未。我朝头早咁充实噶，我一早起咗身， 系 又要赞自己， 我又好充实啊！ 我朝早都好早起身， 系啊， 拖你起身啊！ 我同个仔落咗去坐校车，坐完校车上到嚟，仲可以同另一个仔嗰只小毛鞋再落去山嗰步， 嗯， 哇，真系充实到咧！我对于今日个阳光咧了解得好充足，我咁晒咯，话咩日子嚟噶？ 但系你呢啲嘅生活咧，其实大部分香港人咧，每一朝头早都要做 的。我睇得出嘅， 系咯， 我朝头早我都系7点零钟起身，跟住咧就会做咗好多嘢先翻嚟，就慢慢咧就会知道咧，原来咧你朝头早咧你早咗起身嘅话咧，啲时间真系好好用噶。 啊，多咗好多嚟用嘅，系啊！我今朝早都好忙啊，又系即系做咗好多嘅有电话联络啦，跟住又做一啲。一啲工序嘅嘢啦，因为阿仔 工序通常都系讲紧嗰啲咧，即系科学实验啊， 系攞个本身灯出嚟嘅，啲本身 burner 攞出嚟嗰啲， 咁样工序咧。 你话阿仔整出嚟嘅，咁咧阿医生就话啦，喂，一定要朝早起身同佢拆咗佢。 喂，你唔好咁自杀，唔系你唔好咁简单。你要详细啲， 唔使，因为你正好讲咁 长嘅嘢，你正好配合琴我哋讲嗰单新闻 啊！ 我都想咁样讲， 唔系系咯， 即刻想快啲讲啦！ 我哋开个靓头就系想俾你慢慢铺叙下。 系话说阿仔咧就琴日足球比赛，咁我琴日已经讲咗啦，话千叮万嘱佢，系同佢讲话唔使咁认真踢噶嘛，我都喺节目讲过噶，咁啊， 即系比赛，小朋友落到场，寻 常事都要认真做， 态度要认真，但系冲埋去嘅时候，你可以望一望，咦，冇乜必要就唔使铲啦， 咁样，你可以用两个节目啦，即系你就同佢讲话。 佢同你讲就话， 陈上司认真做， 陈上司都认真做啊，点可以啊？ 讲落手下， 系啦，流程啊， 即系可以做 到 个风骚快活人啊。 然后佢哋出门口嘅时候就话：好啦，阿仔阿妈，好 give me five 咁样。 系啦，而且呢啲敏感嘅时刻啊，更加咧要知道啊，有冇搞错啊？你唔好整亲啊！ 系啦， 好 啊，咁结果点啊？ 香港同成功第一线， 咁结果点啊？ 唔系你咪 Hong Kong 噶嘛？佢香港制造噶嘛？ 系咯，咁跟住 咁啊，咪跟住咁无奈咧，好快就听我电话阿妈。诶，咁样，我啲咁快落场，咁快休息嘅， 系咁快踢完啦， 佢好快打俾你嚟。 系啊，咁我话冇啊，拗柴喎，哦，拗柴，咁点啊，痛唔痛啊？跟住佢话诶，都痛痛地嘅，哦，咁点啊？只脚有冇事咩事啊？冇肿啊？咁咁跟住佢就啊，冇乜嘢嘅 ，OK 嘅，休息下啦。我话咁你快啲搵阿 Sir 去帮求救啦。 系咯， 啊， 结果咧， 咁阿 Sir 都睇到，因为阿 Sir 咧就好忙于要做求证， 系 咁啊就冇乜理佢，要坐喺度，你坐得阵先啦。如果 OK 嘅话，哦点知原来越嚟越肿胀啦，咁我话快 call 阿 Sir 啦 ，Sir 帮佢冰敷咗咯。咁点知原来咧，我系冇未见过佢一直，佢都唔使我求救，即系唔使我接佢啊等等。我哋仲夜晚去咗个 Auntie 度食饭添。 哇，咁犀利啊！ 佢仲自己睇啊， 猪脚噶咯， 睇埋场波好热衷呢件事啊，睇埋场波六点几先走嘛， 都冇事啊？ 唔系冇事啊，原来一直都有事，但系佢。 死顶 强忍啦，我唔知啊，我唔识啊，因为佢都系人。 同埋咪因为佢冇除鞋啊，一路都。唔系我认真嘅呢个，佢一路都冇除鞋系嘛？ 我唔知，我真系唔知。 咩咁？佢同你食饭啊，去 Auntie 屋企嗰啲啊，咩嗰啲？ 咁当然入到屋就除咗鞋啦。 我除咗鞋噶啦，已经。 跟住我就话：，哇！咦，你肿到咁样，咁大家都好紧张。 因为你知唔知，如果你咬个柴嗰啲咧，你可以唔除鞋嘅话咧，你可以死顶好耐噶。 系啊，因为佢诶扎 住咗你啊嘛， 呢啲就真系问下权威 人士 啦。 但 系 你除咗鞋， 人士啊， 除咗鞋之后咧，翻唔到转头噶啦。除咗鞋肿到咧，跟住你就唔掂噶啦。 系啊，咁去到先除咁，我唔知佢喺我即系整个过程有冇啦。咁跟住大家，你嗱嗱食完饭，好彩咧，啲铁打管咧。啊！都洪假期， 你真好彩喎，真系。 洪假期都好积极噶，佢 系啊，个个都系假期嗰啲前前后后嚟病啊、伤咁样嗰啲噶。 咁啊，即系啱啱有个朋友咧，咁啊，跟住就话喂，我有相熟嘅，咁就 call 咗喺附近嘅铁打馆啦，咁啊，即刻嚟啲嗱嗱就同佢坐的士嚟咯。系啊， 唔系咁啊，重点系你有冇好似 我 哋琴日， 我冇投诉， 你有冇曾经想 咁想法庭攞份八万蚊嘅赔偿？ 正所谓赖地硬啊嘛，你点做嘢噶？ 个石屎地咁硬。 系啦， 你有冇俾保护嗰啲咩护膝啊护咩都俾我制鞋？ 有冇呢个头盔咧？系咪？ 佢系做龙门啫， 系咪？ 佢系龙门嚟嘅。 但我想问咧，有冇讲到咧？即系你个仔有冇讲到咧？系佢勇战受伤啊？定系即系唔小心喂咬柴呢啲嘢？你即系可以落级楼梯或者你行条平路都会噶嘛？佢系勇战定系点样？ 即系你系想话佢系抵定系唔抵啊？嘛， 冇抵唔抵？ 有噶，你勇战受伤咪抵咯？ 咩？我嗰次练 行楼梯就唔抵。 中三嗰阵时系咪？ 你个伊恩捉得都好大下喎， 系啊，我 仲捉伊恩捉到骨裂， 佢捉到人啫，佢仲 系啊，我仲系后面咧嗰啲阴阴湿湿嗰啲棚，仲捉你唔到，即系嗰啲咁碎力咧，突裂咗骨。 你个朋友系条柱嚟嘅， 我唔知啊， 你大大力趴落条柱度， 或者我系玻璃咯，可能呢个机会大啲啊，所以有阵时咧，即系要整亲嘅话咧，即系冇原因嘅。但我谂咧，起码佢可能今次系第一次啊嘛， 系啊，咁大， 所以佢自己都未必知道咧，就要即刻去点处理，咁咪又惊一事长一智咯。 系啊，咁我都话噶，我仲可以话好啊，今日跌得好啊，起码即系感受下咧，即系受伤系点啦，跟住又即系睇下唔方便行路系点啦。真系啊，我都系一个经历嚟噶嘛。 跌得好， 系啊，所以我冇投诉，完全冇投诉。 唔系你下次就唔好同佢讲要小心啲，你做佢做热身做多啲。 哦，都系嘅，都系嘅，啱嘅。 但好好啊，你个小朋友咧，我哋今日第一时间都话佢成长咗啦。 系啊，佢真系成长 咗。佢是个男人啦，而家 系啊， 耶！ 终于包咗只脚系嘛？ 系啦，咬一次柴，长一次大。 今朝早同佢拆咗啲药，等佢唞下气咁样咯。 好啊。 愿望用努力，实在做事用臂力，要善用潜力，一分一刻，一朝一息，一挥一击，一百倍威力。大敌临阵尽我力，大怒闯荡用魄力，汇聚神力，一分一刻，一朝一息，一挥一击都有气力，一生一分一秒是主力。越练越熟越有力，越练越易用错力，要善用潜力，一分一刻，一朝一息，一挥一击，一百倍威力。梦大时代用眼力，调动兵力用智力，用尽全力，一分一刻，一朝一息，一挥一击都费气力，即使分得一块下黑地。 谁想上冠军？若个人的众人都要力争，若过人劲过人又劣立分，翻着身点火若人，实现愿望用努力，实在做事用臂力，若善用潜力一分一刻一朝一胜一挥一劲一百倍威力，大敌临阵尽我力，大怒闯荡用魄力，汇聚神力一分一刻一朝一胜一挥一劲都有气力，一生一分一秒是专利，自立抱汗乃势力，自学自用同努力，自命尽绵力一分一刻一朝一胜一挥一劲一百倍威力，自食其力再发力，自愿因命角力，自认强力一分一刻一朝一胜一挥一劲都费气力，即使分得一挥下不离。 Can a victory？ 系、哎、冬菇蒸肉饼，认得你把声啦，深水埗陈宅啊嘛。 系、哎、啊，黄小姐，咪炸猪排热气啊，不如蒸猪肉会唔会啊？ 系例牌啊嘛，知有两个靓仔加呢个蒜蓉炒菜心、啊， 俾埋例汤你啦。 准备到，到收到，我见收到收到。 喂，今日咧真系好多单啊，嗬？ 仲讲，快啲去街市买餸啦，猪唔切俾人啦、啊。喂，你哋行先啦，我听埋电话吓。喂，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快活人》，你想我哋煮咩饭俾你食啊？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真系可以打电话嚟落 order 啦，丰收私房菜。 落啲乜嘢啊？我想食咩就打翻嚟啊？定系我想招呼咩人啊？定系点样啊？ 嗱，大家听清楚啦，我哋真系而家嚟一个咧隆重巨献咧，就系丰收私房菜咧。 系， 我哋玩法好简单嘅啫，好似平时点唱咁样咧。 系， 本来就系你点唱就我哋读啦。 系，或者读歌啦，系咪？ 系啦，而家就系你嚟点菜。 系。 你想食乜嘢？咩云耳蒸鸡啊，青檸鸡啊，唔系冇青檸鸡，西檸鸡啊， 系 青檸 鸡可能都讲 到青檸梳打， 系 啦，即系你想食啲咩嘢嘅话咧，你如果而家打1872388上嚟咧，我哋三个咧有机会咧就煮俾你食嘅，不过。唔系咩饭都煮， 吓、 啊、我们有主题的， 搞错啊！有选择有得拣噶， 唔怕啦，我哋系每个礼拜都会有唔同嘅主题，所以如果今个礼拜唔中你个主题嘅话，唔紧要，继续留意住丰收快活人就得啦。 嗱，我哋今日开始而家就招募啦，我哋今个礼拜咧想招募边啲听众，你想我哋煮餐饭俾你食咧，好简单。你有冇朋友或者你自己，总之你识嘅人呢係呢个月生日嘅。 十月份係佢嘅生日月份。 係啦，你自己又得，你身边嘅亲朋戚友边个都得嘅。 哇，生日月啊。 生日月啊。即係你。 咁啊。 过咗都得，十月一号都得。十月一号都得，到咗十月三十一号 ,Halloween 都受埋你㗎。 係。 如果你係有朋友呢係呢个月生日嘅话呢，而你又想话好喎、啊、不如叫丰收快活人呢煮一餐生日饭呢俾佢食或者俾自己食嘅话呢，而家打电话上嚟。 係。 而家已经可以打电话上嚟啦。 可以 㗎啦。係啦，咁你点样打呢？譬如你而家打你178。 咁样打咪用手指打。 唔呀，即係你唔係淨係就咁话喂我要佢哋煮个生日饭俾我食唔得嘅。你要做两样嘢嘅。 好，第一系乜嘢呢？ 第一 你起码都讲下咧，你想食啲乜嘢？即系简单啲，譬如话我就系想食呢一个北菇炆鸡薯仔豆豉鲮鱼， 系 咁你起码噏到送名出嚟先啦。 即系噏送嘅， 系啦，因为我哋要帮你买餸噶嘛。 唔系要噏原因， 唔系第二。 但咪住先啦，第一我问咗你先，曾志豪，人哋话煮咩？你真系有信心你煮到咩？ 冇问题啊，同埋你自己话你系沙瓦地组嘅， 但系你 我有 cam 曲章啊。吓，仲有臨時媽媽菜啊！好，咁我哋三個都應該齊啦，係咪先？ 住家咩？ 哦 ，sorry， 係臨時住家菜啊嘛。 嗱，我仲可以嗱，生日因為今個禮拜我可以整蛋糕。 哦，你整泰式蛋糕啊？ 唔係，攞麵包機焗嘅蛋糕， 太蛋糕。 咁都一個誠意嚟啦，冇問題，幾個鐘頭整㗎。 嗱，大家慢慢嚟， 慢慢嚟。嗱，第一咧，你起碼要打嚟同我哋講咧，就係話你想食咩生日飯先。而第二格咧，最緊要嘅就係。点解你要我哋煮呢餐饭俾你食？ 系原因系紧要嘅。 系啦，有冇啲原因先？嗱，我哋嘅灵感来源系参考自十二度风味，即系我 friend 啊， 系即系 我朋友阿霆锋咧， 你都差唔多样啫。 系啊，佢琴日同我通咗几次电话。 我好明点解咧，豪仔成日咧会攞嗰啲明星咧话系自己个 friend 嚟嘅，永远咧靓仔嗰啲咧一定要揾个唔靓仔企喺隔篱先至认得佢靓仔噶嘛。咁你同霆锋比，你梗系属于。 其实我哋唔系喺明星 group 度识噶，我哋喺爸爸 group 度识噶。我哋嗰啲爸爸 group 度咧，喂，你嘅校车几时嚟啊？咁样跟住霆锋就，哦，我唔嚟咯，我都我就识咗啦。唔系咁咧，因为十二度窿味咧，即系我哋啊，我哋十二度窿味咧，佢成日都会有啲古仔咧，即系可能话张家辉又揾佢，就话咧我要煮翻味餸咧，俾佢老婆当年可能喺澳洲黄金海岸咧食过嘅咁样。系啦，咁啊，哇，跟住阿霆锋啊，真系会同佢揾晒街市里边咧，揾翻个味餸出嚟嘅。 系， 咁我哋都希望咧，你会唔会都有啲好得意嘅原因咧？点解你好想我哋煮嗰个生日饭？即系譬如举例，可能话喂。我个朋友佢喺外国翻嚟，净系逗留喺度一个礼拜嘅啫，咁啱佢就生日。 系， 咁你咪可以打嚟同我哋讲呢个原因咯。 又或者，譬如我哋嗰日去到街市啦，同我哋嘅听众啊、街坊真系近距离接触嗰阵时咧，你会见到咧有好多嘅哥哥姐姐咧，佢哋一见到我哋咧真系好开心。佢话真系咧成日都听住你哋节目噶。又或者，譬如我朝头早咧即系帮手派报纸嗰啲姐姐咧，佢哋都会讲噶。佢哋真系二台嘅听众嚟噶，由朝头早晨光第一线开始听，听到啊 Albert 嘅。系啦，佢话跟住咧就睇电视啦，跟住 翻屋企啦。 系啦，佢话但系咧嗰啲嘅听众咧，同我哋每朝听住我哋节目，真系有好深嘅感情噶。 我都得， 所以佢话啊，我即系我会咁谂啊。如果你哋个妈妈爸爸生日嘅话咧，即系又 等于系我哋屋企人生日。 唔系，系咯，你要我哋嚟煮餐饭嘅话，呢、這个顾之然咧都可以一个好靓嘅原因啦。 咁我哋唔会再买礼物噶咯， 吓系咯。 我哋煮餐饭好大， 煮餐饭 咯， 系 个礼物啦。 就咁样就系话，哎呀，我生日我就嚟食饭，咁就得噶啦。 唔系话讲原因咯，头先你有原因啊嘛，专心啲，临时妈妈菜 系有专心，但我意思系话，即系可个即系都可以讲下点解咩原因啦，你又好。即系点样先可以入到围，而我哋去到 你嗰个原因咪赢咯？你四年先一次生日啊嘛！啊，你嗰个结婚纪念日嚟嘅 ，sorry 系你嗰个结婚纪念日，闰廿八啊嘛，定嗰啲咩啊嘛？ 嗱，咁所以咧， 四年一次二月廿九， 四年一次二月廿九啊嘛， 但系你十月生日就冇啦，冇嚟。 唔系即系举个例，系啦。 嗱，所以咧，我哋今个礼拜咧就会听听众嘅电话，就系讲关于个主题咧就系生日同生日有关嘅。咁我哋就只会拣一位嘅听众啦，好宝贵噶吓， 好宝贵。 下个礼拜咧，我哋就真会去到你屋企度煮饭俾你同埋你嘅屋企人食啊！我哋仲会坐低一齐食添。 放心，我哋讲埋啲好实际嘅嘢，材料费唔使你俾钱。 系啊，只要你借诶借个厨房嚟， 借个厨房嚟，咁啊煤气炉都要你俾钱啦，冇办法啦。 咁你碗筷啊，咁对唔住，我都会睇要麻烦你啊。咁仲有一样就系我哋煮完，我哋都一齐食噶。 系啦，有啲听 你惊啲人会唔收留你食饭， 惊佢太大食啦。 我惊啲人咧，即系我搞完，好啦，拜拜咁啊，走。 系啊，嗱，你而家打嚟1872388，只要符合两个条件，就系咧你有。朋友或者你自己咧，系呢个十月生日嘅。第二咧就 系 你有啲原因， 话 俾我哋听，点解你想我哋煮呢个生日饭俾你嘅？咁你提供埋你想食啲咩咧？咁当然啦，你真系谂唔到嘅，我哋都会尽量同你配合噶啦。 又或者你想有个我哋琴日都喺度 sell 咗我哋自己嘅特色啦，即系譬如 泰餐、快餐、 佢要食早煮嘅冬阴功咁样， 都得噶， 得嘅。你有个咁嘅要求，我哋都尽量去满足。 因为点解啊？冇啊，爸爸成日话我冇阴功，冇阴功，我想都试下冬阴功睇下点样咯。 我想话咧，会唔会个礼拜都系冬阴？ 咁好啊， 喂，咁都好啊，我多啲练习， 我哋两个可以两扣添嘛，因为冬阴功即食面啊， 系 咦，两扣，咁跟住 十煮即食面嘅话，我哋啲听众嚟而家就爆晒线， 跟住杀埋你， 咁我哋收线噶啦， 点解要妈妈蛋啊？ 唔系妈妈即系 你 sell 自己 sell 到去妈妈蛋， 要 生蛋太过分啦，系咯？你留翻最尾一个礼拜先 sell 啊，妈妈菜会唔会好啲咧？OK 啦，而家打嚟啦，八七二三八八啦，你系咪有朋友系十月生日嘅咧？你会唔会都想我哋上去煮餐饭俾你食咧吓？ 系啊，电话号码18723888， 稍后我哋就会听你电话， 系啊，将你放埋出街添啊， 系啊，睇你啲理由得唔得意先。 着蜡烛光闪啊闪，顶上面白雨桃红的 cream， 写着 Happy Happy Birthday Sweet Sixteen。 十六十六，少女会转变。 她昨日像束起马鞭，她现在变化和茶 hair cream， 她着换幻术转身一变已。笑面常爱望布癫，傻气像笑片，为何现不现而太白痴，如偶像笑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特区政府决定在今个月25日立法会会议上提出一项无约束力的政府议案，争取议会支持高铁一地两检方案。他说有信心议案可获大多数议员支持。林郑月娥说，自从政府在7月25日公布一地两检安排后，坊间有很多讨论，亦有调查反映过半数市民支持一地两检，市民不担心一地两检破坏一国两制或违反基本法。他认为一地两检方案社会已经有足够讨论，应该交给立法会讨论。旅游业议会总干事董耀宗说，难以接受香港快运在国庆及中秋假期间取消多班航班，认为民航处必须向航空公司发出明显信息，强调不可以随便取消航班，并要求航空公司在取消航班时要有一定安排，令乘客不会受太大影响。他说民航处应该就航空公司取消航班设立惩处机制。另外，對於大航假期單張內容涉嫌失實，董耀宗說，旅遊業議會已經要求大航假期在今月10日前提交報告，海關亦正跟進。美國當局仍然調查拉斯維加斯槍擊案疑兇64歲帕多克的犯案動機，沒有發現他與國際恐怖組織有聯繫。帕多克是內華達州居民，沒有刑事案底，槍擊案前在附近的社區過住退休生活，和62歲女朋友住在一間兩層高的房屋。帕多克做過會計師，擁有小型飛機的機師執照，亦有打獵執照，擁有兩架私人飛機。家人說帕多克投資房地產，一名前鄰居形容帕多克是職業賭徒，行為怪異。美國傳媒報道，帕多克最近落了幾次大額賭注，每次涉及幾萬美元。帕多克案发后吞枪自杀，警方在他入住的酒店房间和屋企分别检获多支枪和大量子弹。德国柏林一个工地发现一枚二战遗留的炸弹，重达250公斤，附近大约10000名居民要紧急疏散。柏林警方和消防部门到场处理，并将方圆500米范围列为封锁区，地铁服务受影响，高速公路暂时关闭。德国近年多次发现二战遗留的大型炸弹，去年8月柏林北部一处工地发现一枚二战时期苏联空袭留低的大型炸弹，工地附近多间外国使馆和大批居民疏散。 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东风。展望中秋节及翌日多云有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70点，升413点，成交金额341亿。日经平均指数报20,558点，升15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3蚊，升6.8；工商银行6.07，升2.7；建设银行6.76，升2.8；中国平安61.4，升1.45；中国银行3.99，升1.4；恒生 H 股113蚊，升2.6；吉利汽车23.6，升0.6。盈富基金28.85，升4.5；友邦保险57.7，升1毫；比亚迪73.4，升9.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12，日元113.11，瑞士法郎0.978，澳元0.782，加元1.253，新西兰元0.719，人民币6.654。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71。日经平均指数报20,558点，升157点。港金现价报11,840蚊，跌15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0.21美元，卖出1,270.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香港区先吓，由于湾仔坚拿道东咧怀疑气体泄漏啦，近住湾仔消防局对出嘅唯一行车线咧就封闭噶，就系坚拿道东啦，近住湾仔消防局对出嘅唯一行车线咧就封闭噶。咁另外，轩尼斯道去北角方向，近住坚拿道东嘅慢线咧都需要封闭啊。轩尼斯道去北角方向，近住坚拿道东嘅慢线咧都系封闭噶。咁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揸车朋友啦，留意翻现场警员嘅指示啊，就系由于怀疑有气体泄漏啦，湾仔嘅坚拿道东近住湾仔消防局对出嘅唯一行车线封闭。咁轩尼斯道去北角方向，近住坚拿道东嘅慢线咧都系封闭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啊，龙尾都几长噶，排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啊，就系、是、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就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慢车，龙尾海港政府大楼。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就挤塞，龙尾星河名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道大窝坪桥底旺角、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上德村、元朗高埗梅林苑锦田啦，同埋屯门公路丁九方向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边度都有晨光。 冰豆腐打边炉正啊，冰镇奶茶掂啊，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企硬唔剔嘢。 喂喂喂，后生仔啊，头先你咁乱过马路好牙烟㗎。 唉，赶时间啊嘛。 喂，赶都冇法㗎啦，前面大塞车啊嘛。 啊，未开车又知塞车。 嘿，我听香港电台交通消息㗎嘛，意外、封路等等嘅消息佢哋都知㗎。 仲有得睇添啊。 哇，你想点啊？ 冇，我想介绍你睇香港电台交通消息嘅网页啫。 喂 ，Bunn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火势下，听日系中秋节，咁啊，曾小 B 学校咧就已经咧，好似话已经诶有个叫中秋节嘅气氛喺学校，唔知呢位家长俾咗个乜嘢灯笼佢带翻学校咧，系买啲嘈到死嘅嗰啲啊，定系贵到死嘅嗰啲啊，定系靓到死啊，靓到爆镜嘅灯笼俾佢咧翻学校咧嗬，嗯，我哋有请而家谂系做翻一个好爸爸嘅爸爸曾志豪。 大家知道呢位拍档啦，中秋一样把口唔会好嘅，全部都要咩咩声嘅，真系吓。咦、啊，又似你，你啊，中秋小心啊，唔好啊，滴蜡滴到上身添啊。点解会滴蜡？你应该听桂花田自己讲啦。哇！而家咧，坊间嘅嗰啲教育嘅课程咧，就真系啊，随住年月有好多唔同嘅变化。可能咧，以前最吃香咧就系话上英文班，上英文班，而家都吃香嘅。不过由于实在太多人都已经系学紧英文班咧，又唔系好特别。早几年咧，可能中意睇嗰啲揈手啊、揈手操啊、嗰啲奥数嗰啲啦，好多人玩，好多人玩啊咁样。咁啊，但系而家咧，似乎最新嘅潮流咧，系啲小朋友咧中意读啲咩课程咧？呢、這个紧要啦，就系攞住部手机系咁揿鞋咁揿，咩嚟嘅咧？原来系啊，嗰啲 apps 啊、app 啊，嗰啲编程班咧就最吃香啊！点解咧？因为咧佢话咧近年咧特区政府咧鼓励啲学校咧投身呢一个咧 STEM 啊，即系啲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教育啦。咁你要记住呢四个字啦，因为点解咧？通常就等于俾 number 系啦，即系政府咧俾咗个 number 你，咁然后咧就话俾你听咧呢几个咧就系未来咧四大行啊，嗰啲大摩、细摩啊、前摩、后摩咧，可能都会随处摸啊。都会唱好嘅呢一啲叫做科技啊，嗰啲叫做行业嚟嘅。咁所以咧，由于啊，即系政府都话咧要强化本地嘅 STEM 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咁于是乎咧，啲家长就望住啦，有冇边啲课程咧同呢四个范数有关嘅话咧，哇，咁应该前途无限啊，咁样。咁啊，真系，而家咧话好多学校咧就兴起嗰啲咩嘅学习咧，第一机械人学会。就唔再系嗰啲咩银乐队啊，嗰啲咩游水嗰啲啦，机械人学会，咁啊，即系大家咧点样去设计个机械人啦，咁啊，原来喺学校里边比赛啦，喂，你知啦，而家呢啲机械人大赛咧，譬如我哋港台好多年咧都有即系直播咧，呢啲赛事咧，其实都好世界性嘅，规模好大嘅咁样，咁啊，另一个班咧就系话咧，头先讲啦，学编写嗰啲 app 咁样啊，希望咧大家唔好净系挂住打机啦，系教埋你点样写嘅，你知唔知啊？而家有一个。暑期里面呢应该一啲同学校合作嘅课程呢就叫做儿童学编写手机应用程式啊。係几岁可以报读呢我望住再望一望我仔。咦呀仔你差唔多够年龄喎。四岁可以读呢一个 app 嘅编程班。即係我唔知道即係当呢我昨日先听到一个资讯就话七岁留下唔好俾佢学识写字住。佢话呢就慢慢嚟。咁就可以即係发挥得更加好㗎即係德国嗰啲係咁㗎嘛。哇我哋香港而家呢度四岁学写 app, 即係会唔会咁样呢即係四岁未识写字但係已经可以学写 app 啦。哇呢个真係超晒班啦。从今天起呢我諗我哋啲家长呢喺竞争上面呢又多一步啦。喂你个仔呢学识写几多个字啊300个字啦。哦我仔淨係学识写一个字咋。系咩字啊哦学识写个 app 字。咁犀利识写 app 啦已经。係啊各位家长。 如果你都要咧留意住呢一个教育家长界最新嘅股票行情嘅话咧，又要再背多次呢四个 number 啦 ，S T E M 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啊，同我入两手啊，唔该。风头火势啊，唔知我哋呢位拍档喺呢四大范畴里面，佢会唔会都想侵返少少股嘅呢啊，但係佢嗰个好似係 D 嚟㗎喎，係咩嚟嘅呢？佢嗰个係抓马嚟㗎嘛，或者係 P 都得，咩嚟㗎 ?performance 㗎嘛，我哋又请黄耀祖。 系唔该晒啊，曾志豪，系啊，系啊 ，drama 同埋表演咧都识少少，不过咧最紧要而家要好努力去钻研嘅咧，应该系个师字啊，讲紧嘅咧系 cooking 啊嘛，我哋有风骚私房菜啊，如果你哋咧都想我哋去到你屋企咧煮饭俾你哋食嘅话，今个星期啊，我哋招募嘅主题咧就系十月份生日嘅朋友啊吓，而家18723888，你哋可以打电话嚟啦。呢几日咧睇新闻嘅时候咧，有阵时都真系会个心 up 一 up 啊！因为譬如好似讲紧啦，即系赌城啦，琴日就发生咗一件咧，可以话美国史上面啊最严重嘅一个毒行嘅枪手啊，就令到有成450多人嘅死伤嘅情况啦。不过今日阿祖咧，即系当然呢件事，我哋会喺心里面好支持喺美国嘅朋友啦。但系同时间，我琴日睇新闻咧，睇咗一段令我觉得哇！有曙光啊！我真系终于觉得，开心啲嘅新闻啊！点解咁样讲呢？因为个新闻报道里面咧，就有一班嘅朋友啦，佢哋咧就系嚟自全港关注㓥房平台同埋香港珠海学院嘅一班嘅同学仔同埋毕业生，仲有佢哋嘅老师啊，就一齐发布咗一个计划。呢一个计划咧就叫做邻居计划。呢个计划系讲紧啲咩嘅咧？佢就话啦，不如佢哋咧就自己啊作为普通嘅市民，不过咧佢哋对于香港嗰个长远嘅房屋政策啊都有啲睇法，所以咧就决定自己咧做咗好多唔同嘅研究之后咧，就发表咗呢一个邻居计划，建议咧政府咧就用一啲空置嘅校舍啦，作为一啲过渡性嘅房屋咁样嘅。因为佢哋话咧，其实做咗啲调查之后咧，发现喺香港啊空置嘅校舍咧讲紧咧。是有成50多间以上的，所以呢他们之前就做了一年的研究，就用了一个已经是空置了9年在观塘道叫做前圣约瑟校舍，就是做了一个研究的对象。他们就说其实现在普通的轮候公屋即是3年，即是政府就说3多年，但大家都知道很多都不止这个数的。那么有这么多朋友没有屋住的话，又有这么多空置的校舍，而这些通常空置的校舍他们都是位于市区嘅交通亦都方便，只要做一啲改建嘅话咧，改建嘅时间都唔短嘅，年半嘅时间就可以将一间学校咧就改建咧成为18间啦，即有独立厨房同埋厕所嘅组合屋，咁样咧大概可以容纳到300多人噶，即有好多唔同嘅家庭都可以入边度住嘅。而校舍咧有一个好好嘅地方咧，就唔单止啊佢哋咧有地方可以住之余，因为地校舍嘅总面积都大啊，咁变咗咧，亦都会有足够嘅公共空间啦，可以俾呢一啲嘅家庭咧，就可以唔单止有地方住之余咧，亦都可以咧有地方即系好好咁样去生活嘅。咁样咧就提出咗呢一个咁样嘅建议啦。咁我睇到呢个时候，点解会好开心咧？我谂开心嘅地方咧就系、是、我哋成日都会话年青人啊，佢哋好多时都有好多佢哋嘅谂法啦，有佢哋嘅抱负啦。咁啊，今次佢哋唔系净系讲啊，佢哋做咗出。而且咧有整盘嘅计划，用咗1年嘅时间去准备，希望咧政府都可以聆听到，甚至啊佢哋即系有关嘅代表啦，仲系希望啊嚟紧嘅呢个施政报告啦，如果类似嘅计划咧可以列入埋施政报告入边度咧，应该系一个好快咧解决到一个燃眉之急啦。好似我头先咁样讲，改建一个校舍变为一个临时俾一啲朋友住嘅地方咧，要年半嘅时间，但其实起公屋嘅话咧，要成3年嘅时间嘅，咁啊悭翻啲时间。可以解决到一啲问题啦，呢一点咧真系令到我好开心嘅。但系同时间啊，我都有啲哎呀，又点解会咁嘅？因为其实咧讲紧啊，改建呢一啲空置嘅校舍咧，政府都讲咗好多年噶啦。起码我自己知道咧，佢哋咧亦都有曾经咧，即系去即系敲个门，即系问过一啲可能系剧团啊、舞蹈嘅团体啊，问下佢哋有冇兴趣咧，将呢一啲嘅校舍变为咗佢哋嘅一啲嘅排练室啊咁样啦。但系个问题就喺呢一度啦，敲咗门好多年，但系呢件事咧都冇发生过啊。就算我哋一啲坊间嘅团体、学生嘅组织啦，佢哋几有谂法都好。 好啦。但系如果要讲到去改建，甚至咧嗰个土地嘅用途咧，可能都要啲改变嘅话咧，其实都真系要政府落实而且去执行嘅。讲紧改建系咪？点样我哋边个有呢个能力去做啊？咁所以咧，我会觉得呢个系一个几长远嘅谂法嚟嘅，还掂。丢空咗咁多年啦，譬如计划嘅呢一间嘅例子咧，呢间嘅学校就丢空咗九年，竟然咧九年咧政府都真系冇做任何嘢，咁啊攞嚟做一个空地，定系攞嚟空置咗佢，定系可以攞嚟起屋俾大家住咧？我谂咁多唔同嘅计划咧，我谂应该要进行噶啦。即系如果唔系嘅话咧，话就话改建要年半啦，但系仲有啲咩土地用途啊，又要开会啊，又要拨款啊，各样嘢都要时间噶。还掂，学生有咁嘅谂法，政府都有共同嘅目标，咁点解唔大家一齐携手啊？令到更加多香港嘅朋友，如果你哋轮候紧公屋嘅话，可以快啲有地方住，咁就好啦。风头火势嗱，我呢位拍档咧，佢啊除咗咧呢排中秋好忙啦，因为好多饭要食之外咧，嚟紧咧佢都真系要再施多几个功夫啊，俾大家睇啊，就话俾大家知佢喺厨房上面，当佢揸住个镬铲嘅话咧，系几咁权威，几咁好味啊！听众等紧你啊，桂花田， 认真嘅，我都真系要。由今晚开始煮多翻几餐餸，因为真系自从将技术转晒俾姐姐之后，厨房比较少入嘅时候，我净系识食，净系识得好好味，好好味。咁希望多多包容啦吓、啊。如果煮得唔好食，唔好介意，我哋自就开心存住一下。 问我咯，我俾我俾个电话你啦。 咩啊？ 我俾霆锋个电话你。 好担心我拍档开始有问题。 你未解释点解你滴立、啊？解释啦，而家 我唔系讲滴立啊，我只叫大家唔好滴立啊。嗱，听日咧中秋节咧，大家准备好应节嘅食品同埋用品未咧？系啊，准备听日用嘅灯笼未啊？嗱，你哋会买翻之前咧，唔系你哋会用翻咧之前买嗰个灯笼啊？还是年年都买新嘅咧吓？我有个朋友咧，佢都几好噶，真系佢咧喺好多年前咧买咗一个羊肚灯笼，咁啊一直咧好好保存个灯笼，咁啊年年咧都会喺中秋节咧攞翻出嚟用嘅，咁啊好环保啊，非常之环保，仲真系 keep 得几好啊，因为即系你知都系用中秋嗰几日嘅啫咁。咁当然啦，如果个个系咁做生意嘅朋友就话死啦，咁啊头痕啦，个个都系咁样嘅话，买一次就唔买啦咁。咁但系谂下环保嘅因素啊，有利又有弊嘅系咪？嗱，有啲家长咧就访问佢哋咧，就因为每逢呢啲时节咧，咁喺呢个深水埗嘅玩具街咧都好多人行啊，睇下买啲咩嘅。咁每逢节日咧都会带啲小朋友去买心仪嘅应节玩具。咁买啲咩款式啊？咁啊新款。本有人买啦，旧嘅风琴式嘅灯笼都有唔少嘅，咁啊价钱相对便宜。不过我发现咧，即系我都系中意传统嗰啲灯笼嘅，因为即系靓噶嘛，嗰啲风琴灯笼。但系咧，而家咧嗰啲风琴灯笼嘅质素咧，尤其是佢个底啊，即系贴住蜡烛，即系要挤蜡烛嗰个位咧。是好唔稳阵，兼且呢嗰、那个位呢，譬如你烧完点完一支蜡烛再点第二支呢，佢个底分分钟自己喺嗰个蜡烛位呢已经穿咗窿，你跟住呢、那个灯笼呢就自己拜拜㗎啦，唔玩得㗎啦。即係就算你好安全地咁样去点佢呢，佢个底甩咗，你根本就点唔着光，点唔着光个灯笼就冇咗意义啦。咁希望吓、啊，即系嗰啲风琴灯笼嗰啲出版商就麻烦你俾翻啲好少少质素嘅底大家啦，系咪？咁啊，另外嗰啲新款嗰啲灯笼啦，譬如有光啊、有音乐嗰啲啦，即系嘈到死嗰啲咧，咁啊都建议家长咧喺嗰啲嗰个叫做音乐嗰、那个灯笼嘅嗰度咧，做翻啲少少手脚，因为咧有团体话咧佢哋嗰个分配啊系好紧要，嘈得好刺耳噶，咁咧其实会造成小朋友如果长期揸住嚟玩咧，系就会当然啦，你系不停咁听住先会受伤嘅，但系咧都会影响到佢哋嗰个心情。咁啊，所以建议咧，你买翻嚟嘅时候可以嘅话，做少少手脚或者搵啲嘢揞住嗰个发声嗰个位置啦，或者 就淹咗佢把声吓，等等吓，咁啊留意住睇下玩小朋友嗰个时候咧，佢嘅情绪系点样，因为啲噪音咧都会影响到佢哋嘅。咁啊，仲有啲家长就话啦，如果质地好啲嘅，有耐用嘅，都会肯咧花上200-300咧买中秋应节嘅玩具俾小朋友嘅。咁啊，大环保团体就呼吁啦，当然咧希望大家咧就用完嘅灯笼之后好好保存，用多几年，咁起码都系用多2-3年嘅时候先再买个新嘅啦，一来环保啦咁。另外咧就系嗰啲荧光棒啊，咁啊有环保团体都唔建议咧家长买荧光棒俾小朋友啦。点解啊？年年都系咁讲噶，都真系要讲多几次啊。因为咧一来唔环保啦，二来有危险啊。咁因为嗰啲荧光棒咧里面嘅荧光剂咧系一啲化学品啦，咁有机会会流出嚟嘅，有时咧翘下翘下唔知拍断咗咧，嗰啲液体流出嚟嘅时候咧，小朋友唔小心接触到咧，咁就分分钟导致你嘅皮肤敏感啦。咁明明都系玩中秋节玩得开心，系咪？咁希望大家咧都可以有个安全嘅中秋。嗱，准备好之后咧，大家出去听日应节嘅时候，我就会同大家讲下唔好煲蜡噶啦。 嘴边轻带笑微微，对你说声一生都想你。友情全没顾忌，令世间变开心地，一切呼吸都只为你。是你一天一天不经意地为我增添增添一丝趣味，情人步进我的心扉，情侣私应因你起，请准许我陪伴你度过一切是与非，无穷一分一刻都思想你，欠我一辈子心机，今生今世亦会记起，衷心祝你在这天再度凝望你，嘴边轻带笑微微，对你说声一生都想你。友情全没顾忌，令世间变开心地，一切呼吸都只为你。是你一天一天不经意地为我增添增添一丝趣味，情人步进我的心扉，泪丝亦因你起，请准许我陪伴你度过一切是与非，无穷一分一刻都思想你，倾我一辈子心机，今生今世亦会记起，衷心祝你在这天泪丝亦因你起，请准许我陪伴你度过一切是与非，无穷一分一刻都思想你，倾我一辈子心机，今生今世亦会记起，衷心祝你。 在这天。 嗱，丰收私房菜第一击咧，就想煮生日饭嘅， 系，所以有呢首刘德华嘅情人 Happy Birthday， 系啦，咁我哋电话号码87238咧，系啦，我哋十一点后咧就会听下我哋今日有冇啲咩好得意嘅古仔。 哇，我想话咧，即系呢个灯咧系爆紧啊，咁啊，跟住 好大压力嘅，其实我开始觉得死啦，煮唔煮到 咁大，系咪？仲要话你煮翻过嚟，你点菜我嚟？ 咦，我终于明白咩叫做无知者无惧啦，得我一个唔惊咯。 系啊，因为你根本从头你都冇谂住去煮噶嘛，系我哋两个煮噶嘛。 佢系是但求其那西王嚟噶嘛。 系佢负责搞笑嘅，但系我会话，如果听众咧即系有个动人嘅原因嘅话咧，我愿意努力去学。或者揾个厨师帮手，系啦， 努力去学。 最紧要其实唔系我哋 努力去学厨师。 如果你话努力去学咧，我哋就要咁样讲啦。我哋会努力去学。出年生日煮俾你食， 唔得嘅，我哋应承咗人就要做得到嘅，我会话。 O K 嘅，我哋晏啲听下你电话，睇下你哋嗰啲生日古仔如何。 系啊，嗱，到时咧即系星期五咧，我哋咧就会有揭晓咧，究竟系边位咧嘅朋友系可以咧即系招呼到我哋三个上去为你煮餐饭。 系啊，你慢慢嚟啦。其实你哋有冇心目中曾经食过啲咩好难忘嘅生日饭噶？ 生日饭啊， 系咯， 如果你我讲一味餸嘅话咧，我一世我都一定会记得我爸爸煮嘅姜葱炒蟹咯。 系， 因为首先我爸爸煮得真系好好食，你去边度食嘅话咧，都冇我爸爸嘅姜葱炒蟹。 因为加咗份爸爸嘅爱喺度啊嘛。 系啊，所以咧， 我系有爸爸嘅爱啦，我整啲嘢我仔都唔食噶。 哦，咁你自己检讨下啦。 你为咗爸爸嘅爱， 佢即系太过细个， 佢未识得睇。 你自己有冇试下食噶？你自己食完你都唔想食啦，系咪？你唔好怪个仔。 唔系，其实我谦啫，我整完之后佢不知食得几咁开心。 系咯，你睇下几开心。 O K， 嗱，十一点之后啊，听你电话，电话号码87238，把握机会啦。因为今日咧都系 quota 有限噶，究竟有冇啲咩生日饭你想我哋煮俾你食嘅咧？ 考虑同市场脱钩，否则市民难以置业。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今日大致天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东风。展望中秋节及翌日多云有雨。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001点，升447点，成交金额416亿。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4蚊，升7.8；工商银行6.08蚊，升2.8；建设银行6.78，升3仙；中国平安61.5，升1.55；中国银行4蚊，升1.5；恒生 H 股113.3，升2.9；吉利汽车23.8，升0.8；盈富基金28.85，升0.45；友邦保险57.8，升2毫；比亚迪72.55，升1毫。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11，英镑10.352，瑞士法郎7.993，澳元6.107，加元6.236，新西兰元5.613，欧元9.1511，每百日元对港元6.9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181。日经平均指数报20,558点，升157点。港金现价报11,840蚊，跌15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0.01美元，卖出1,270.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伟首先同你讲荃湾区。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葵起街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就去到环宇海湾。重复一次啦，就是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葵起街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就去到环宇海湾。另外，受到怀疑气体泄漏影响，在湾仔的坚拿道东近住湾仔消防局对出的唯一行车线，同埋轩尼斯道去北角方向近住坚拿道东慢线，而家是封闭的，驾驶人士经过要留意啦。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车龙就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西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仲是车多的，龙尾就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跟住大会堂一段慢车龙尾海港政府大楼。咁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在新界区噶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深井咧有坏车阻路啊，一带系较为车多。重复一次啦，就是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深井有坏车阻路啊，一带系较为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大埔道大窝坪桥底方向旺角、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尚德村、元朗公路高埗梅林苑方向锦田、屯门公路丁九桥方向屯门。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留地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Two。 几时都咁丰收， 打开蚊帐。 不用找了，我们做足灭蚊措施，重点会有只蚊啦。你看装水的容器冚实，花樽的水又成日换， 冷气机托盘和花盆底碟都没有积水， 垃圾包好晒，鱼缸又养了会食蚊幼虫的鱼， 好简单啫。 只要每个星期都做足检查和清理积水，就可以防止蚊子滋生啦。 齐来把蚊灭，预防日本脑炎登革热。 小姐到了， 咁快到了咩？你兜多个圈先啦。 小姐啊，已经系兜咗第五个圈了， 好快噶啦，你再兜多个圈先啦。 再兜啊，深圳都到到啦。 差少少嘅啫，差少少啊，好啦好啦，而家落得车啦。 吓、啊，你究竟喺度搞紧乜嘢啊？ 我要听晒风骚快活人啊，先至可以落车噶。如果唔系，我嗰日个心会甩甩挛噶。 救命啊！ 每一日丰收快活人都会令到唔少乘客流连忘返，迟咗落车。丰收快活人三位主持桂花钱、曾志豪、黄耀祖仅此致歉。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 系冬菇蒸肉饼，认得你把声啦，深水埗陈宅啊嘛。 系啊，黄小姐啊，咪炸猪排热气啊，不如蒸猪肉会唔会好啲啊？ 系例牌啊嘛，之前有两个靓仔加呢个蒜蓉炒菜心， 俾埋例汤你啦。 准备到，仲收到，我见收到收到。 喂，今日咧真系好多单啊，嗬？ 仲讲，快啲去街市买餸啦，猪唔切俾人啦。喂，你哋行先啦，我听埋电话吓。喂，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快活人，你想我哋煮咩饭俾你食啊？ 系，你请我哋煮咩饭俾你食啊？头先我哋就讲咧八七二三八八啦，今日我哋嘅丰收私房菜开张啦。 耶、yeah! ！ 咁我哋睇下有冇啲听众咧，就喺呢个月份生日嘅，或者朋友呢个月份生日咧，睇下我哋可唔可以上去屋企煮呢个生日饭嚟俾佢食。 嗱，我哋咧听今个礼拜会听大家嘅电话啦，但我哋只会拣一位嘅朋友，而下个礼拜咧，我哋三个咧就真系会去到你屋企嗰度噶啦吓。 系啊，所以密切留意住啦吓。咁我哋听下咧有边啲听众打上嚟咧。嗱，我哋而家精选几个俾大家听下。咁、幸运儿入花落谁家就未知嘅，不过啲古仔可能已经好吸引噶啦。 好啊， 好，第一位系啊，周太， 苏太， 苏太系苏太， 丰收私房菜。 Hello， 苏太， 系啊，苏太。 早晨，有曾志豪、桂花田同埋阿祖啊，黄耀祖， 你哋好啊， 点啊？ 你哋好， 你哋好， 边个生日？边个生日？ 啊，系我自己啊，琴日啊。 哦，生日快乐先，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多谢。 哇，你把声似系琴日32岁生日喎，系咪啊？ 咩32即系23咋？ 又太过分，攞啲合理啲啊，先啊。揞 住嘴 先。 系24年啊。 我24年， 结咗婚24年啊。 结咗婚24年。 哇！你系哇，即系同样识结婚噶咯，真系啊！好细个结婚，咁你想我哋煮啲咩饭俾你食啊？ 呢个海参炆冬菇啊！ 海参炆冬菇点解咧？ 即系你唔贵唔点噶，苏太。 真系俾你 讲 中 啫。系啊，海参炆冬菇、啊， 起码我中意你坦白。 系啊，有冇原因嘅先？ 梗系要点啲贵啲啊！ 我即系主要系想食我哋只居嘅啫。 唔系，唔好意思，唔系。 咪咁讲，即系要点啲咧，特色啲啦，同埋咧要俾少少时间去做嘅菜先至有心机啦，又好食咁样咯， 同埋有深度系咪？ 海参冬菇咧，其实海参好有益噶嘛， 系， 即系系咯，滋阴补肾啊，咁样全家人大小。即系老人家、细路仔啊，都啱食咁样。 哦，啱老公食添。 嗯， 系啊，系啊， 又补肾啦，唉，真系。 以形又补形喎，吓。 仲未你知咪食完海参之后会点噶？ 好开心啊！ 会好威噶。 海参 威啊！ 我知道你会咁讲噶啦，真系。 系咯，咁你想我哋煮呢个冬菇炖海参啊？ 海参炖冬菇。 冬菇。 炆 啫， 炆 炆炆， 你连炆同炖都唔知系乜嘢， 有分别嘅咩？ 梗有 啦，梗有啦。 我知道呢个餸咧，真系要花好多嘅心机同埋时间去整嘅。 啊，唔系啊，苏太就系想我哋留耐啲， 系 咪？就 系 啦，所以咧就 桂花田 倾 下偈， 系啦，打埋四，喂，我要打四圈一路先倾到偈。 咁你负责炆定打啊？ 咪摆低嗰啲， 系去负责食咯，跟住得出嚟结论系， 咪搞好啲炆嘅，跟住咪去打翻四圈，打完四圈啱啱好炆好啦。 唔系，但系苏太，等阵先，你屋企个门口有几大先？ 我屋企个门口咧就系、 嗱，你里边几大唔紧要噶，门口最紧要大。如果麦田点同你打牌啊？ 佢屋企里面有几大？ 两尺半够唔够啊？阔 两尺半， 乜打正啦？唔系打横行得啦， 啊、 正面行行到啦。 唔系，第一条问苏太嘅，你住边区先？ 我住沙田第一城啊， 沙田 唔使讲，唔使讲， 屋企有几多人啊？即系如果我哋要煮嗰餐饭嘅，有几多人食嘅，我哋要计埋条数噶嘛。 咪要几多条海参啊？ 系啊。 哦，我哋 四 位咯， 四 位， 四条海参。 O K， 好。 哇，系冬菇咧一只，四人份，系啦。咁你同你。 有冬菇啊！ 有冬菇， 你有冬菇， 佢提供埋，佢而家为咗吸引我哋嚟咧，佢吸引埋，我材料有埋噶啦。 会唔会你老公提供海参啊？ 唔 紧 要噶，我买埋啊。 又唔好， 唔系， 不 如 你煮埋俾我哋食算啦。哎呀， 苏太你真系好正嘅，佢话咁我有埋海参，我其实我志在你嚟嘅啫，咁样。 即系你头先同佢打牌得啦，我同阿祖喺出边洗地啦， 你 自己同佢入去打牌啦。 边度买海参好啊 ？OK， 系咪啊？咁总之嗱，你嘅卖点就系话你就结婚24周年， 系啦，同埋自己有生日，有十月之星， 系咪啊？ 系啊， 好啦，咁你同埋佢仲有样嘅就话佢必要时出埋材料钱， 系啦，佢出埋材料。 嗱呢个我哋都会考虑噶。 仲有一样嘢，佢就话海参炆冬菇有益，大家都食得啊嘛， 同埋海参威咯。 OK， 我哋 住埋你嗰份噶啦。 好啦，好啦，多谢你电话，苏太，睇你中唔中 啦， 多谢你电话先，拜 拜， 拜 拜，苏太。 OK， 嗱，诶喂， 好正，我 咁啊，又唔同玩法， 有啲目的咁样。 我惊啲听众全部转晒啲餸咧，即系全部变晒龙虾，跟住话我出钱又点话咧？ 系啊系啊，而家目的 咁好出名，如果有咁多好嘢食嘅话， 都好真系。 如果系咁，我哋夜晚下个礼拜即系唔使翻屋企食饭噶啦。 晚晚都去听众屋企啊！ 我哋 系半夜凌晨三点敲门，我要食宵夜啊！咁 老老实实问咗你先啦。 咩咩啊？ 海参炆冬菇你识唔识整啊？ 嗱，我可以叫我爸帮帮手。 嗱，即系咁样嘅，海参要发嘅，要啲时间浸。 发系咪攞佢扮喺个砧板上面？发 唔系搭 ，OK， 搭佢海参， 发胀佢， 系 发胀 佢，用啲时间， 我知啊，捋佢，一捋佢就会胀噶啦。 系啦，望下自己就得噶啦。 系 冬菇又系， 冬菇要浸水同埋要剪个丁。 咁要花菇啊？定系要系咩嗰啲冬菇咧吓？ 系啦，我都记得话要攞个丁剪咗佢嘅。好啦，嗱，头先第一个就苏太， 好， 听下第二个听众啦，1872388， 张女士你好啊，早晨， 张女士。 早晨，早晨。 系啊，丰收私房菜啊，张女士你好。 系。 点啊？ 系啊，你又想我哋煮啲咩俾你食啊？ 唔系讲咩原因先？系啊，系嘛？ 讲咩？因为我妈妈咧，佢今年80 大 寿 啊。 哦，80大 寿，恭喜晒！ 佢几时生日啊？ 佢其实佢系计旧历嘅，佢系8月16噶。 旧历八月十六， 我 即系 过 两 日就生日啦，都系十月之星啦，十月之星嚟嘅。 系绝对系，绝对系。 系咁，于而家系就系十月之星 啦， 系 啦， 系 计旧历噶啦， 系 咪？ 系啊，咁佢80大寿，你哋原本谂住点样同佢庆祝噶啦？已经， 我都系同佢出去食饭咯，即系去啲茶楼食饭咁样咯。 系，咁你想我哋煮啲咩饭俾佢食咧？阿老人家有冇咩喜好噶？ 其实佢就冇乜特别嘅。 啊，都系麻雀仔就得噶啦。 我以为佢话佢冇乜牙噶啦，已经唔知点食啲咩噶啦。 其实佢牙力都系冇咁好噶。 系， 系咪都系打麻雀仔啊？ 佢中意，佢识噶。 嗱吓， 哦，咁呢点我哋都识嘅。 咁我知啦，你系想我哋煮四方城啊？ 煮个东南西北瓜俾佢啊，嗰啲咩中发白啊，系咪嗰啲咁嘅嘢？ 咩东南西北瓜 可以同佢打麻雀，佢好有兴趣。 唔系佢志在打麻雀多过食饭，睇嚟。 我唔系佢中意食嘅， 佢中意食糊啊！我知豪仔，豪仔整个芝麻杏仁粟米露，咩诶西米糊咩都嚟晒， 粟米露啊，真系唔该晒啊，真系。你头先都同我哋讲，我有个特别嘅餸，你想我哋煮嘅话 系 咩嚟噶？ 是啊，之前咪讲啊八宝鸭嘅。 哇，真系 宝鸭，点解咧？ 越嚟越高啊， 系咯，又系唔贵唔卖。 我谂可以转嘢或者生菜鲍鱼啊，瑶柱草菇都得。 你讲到好似好委屈咧，如果冇八宝鸭嘅，要鲍鱼算啦。 我仲要生菜鲍鱼。 唔系，你作样嚟，点解会点八宝鸭咧？除咗贵之外。 唔系，我唔系，因为咧，以前系我阿嫲咧去煮咁啊。以前我哋同我阿嫲好感情噶，我系每逢咧即系过时过节啦，都会嚟煮一大餐俾我哋食。 就煮八宝鸭嘅， 系有煮过，但系好好味咯，佢整得。 你记唔记得里边酿啲咩噶？ 太耐啦，咪嗰时好细 哦，即系好怀念呢个味道。 系啊系啊，咪已经系佢走成廿几年噶啦。 哦，咁而家就想即系重现翻呢一度嘅味道出嚟，八宝鸭 嘛。佢识煮好多餸噶，即系佢就我最记得佢就系八宝鸭啦，同埋瑶柱草菇，同埋生菜鲍鱼，即系呢三样啊，好记得咯，嗰回味。 瑶柱草菇我都理解，咩叫生菜鲍鱼啊？ 咁咪即系包生菜包上面有鲍鱼 片 咯， 哦，包片唔系鲍鱼， 鲍鱼咪即系鲍鱼片咯， 唔同噶， 唔会成只包噶， 唔系成只包 噶， 切片噶， 系啊，切片噶， 切片噶， 咁咪即系鲍鱼切片咯， 即系包片咯， 咁所以其实系冇分别嘅，曾志豪， 唔系你同你个仔包片啊。 我真系蚝油生菜包片，我唔知 道 跟住点整 又。系 ，OK， 好，即系都系怀念紧嫲嫲嗰个 味 道 嘅。我够胆讲蚝油生菜呢一饭难唔到我啊！后边另计。 生菜包片， 系咯，包片另计。 瑶柱草菇，哦咩话？ 瑶柱草菇生菜包片， 八 宝 鸭。但系我想问下张女士啊，你妈妈咧即系八十大寿啦，佢平时有冇听我哋风骚快活人咁样噶？即系我哋上到嚟煮完饭俾佢食，佢会唔会唔知道我哋系边个嚟？ 佢应该会。 系咪？你做咩搵啲陌生人嚟啊？咁 又煮唔好食， 唔系 有嘈， 仲要嚟咧打牌呃晒我啲钱啊！ 要影低我咁样， 佢好有兴趣噶打牌。 哦，系嘛？打牌好有兴趣。 好少打咯，即系佢我哋系过年咧同佢打咯， 即系娱乐下咁样。 娱乐下， 大家更开心。 嗱咁样，即系为表咧，可能咧我哋有机会，即系有机会啦，我唔知系咪嘅。咁你呢个礼拜就开定个心机。俾爸妈去认识下我哋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啊、黄耀祖同桂花田，咁样我知道呢三个名，我长期听住都听明嘛。 你咁样介绍俾佢听，阿妈嗱，上家咧嗰、那个黑黑地个黄耀祖上家嚟噶， 跟住个妈妈就话：咦，黑到咁得棚牙咁样，边个嚟噶？ 对家对家嗰个啊，猪对家噶佢，我桂花田嚟噶。嗱呢个最好啦，你下家公书教学啊，呢、這个豪仔嚟噶， 系上家负责公书教学噶。 你睇系咩？ 系啊， 呢算唔算系？ 你行开啦，多谢你啊，真系。 好啦， 真系冇人啱啊，真 系。但系张女士，我哋因为都有好多听众打俾我哋啊。风骚私房菜都下个礼拜会唔会去到你屋企啦？ 好 ，OK， 多谢电话， 拜拜。 拜 拜。 少次与陌生人拥抱，未来中猜不到，前路中找得到，还记得那一次说被金光护照，花的美好，鸟的骄傲，要自己感觉才知道，低头天高，至少我感到自己的岁月里。 少次与陌生人拥抱，未来中猜不到，前路中找得到，还希望再一次高抱风雨洗澡，过得美好，要得骄傲，要自己感觉才知道，低后天高，至少我看到自己的美好，鸟的骄傲，要自己感觉才知道，低后天高，至少我感到自己的 系啊，有谢霆锋嘅十二道风味主题曲啊， 系冬菇蒸肉饼，认得你把声啦，深水埗陈泽啊嘛， 系啊，黄小姐啊，咪炸猪排热气啊，不如蒸猪肉会唔会 好啲 啊？ 系咪排啊嘛？即系有两个靓仔加呢个蒜蓉炒菜心， 好啦，俾埋例汤你啦， 准备到，仲收到，我见你收到到。 喂，今日咧真系好多单啊，嗬， 仲讲快啲去街市买餸啦，追唔切俾人啦、啊。喂，你哋行先啦，我听埋电话吓。喂，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快活人，你想我哋煮咩饭俾你食啊？ 你想我哋煮咩饭俾你食啊 ，Betty？ Hello，Betty 你好 ，Hi， 丰收快活人啦、 啊， 系啊，你好啊， 你想我煮咩俾你食啊？ 其实我想食一个咖喱蟹嘅，喺嗰阵时九龙城咧有间黄珍珍，我同 你唔好讲出嚟啊嘛， 系啦系啦，唔紧要又系， 嗱我哋再打个俾你啊，一二三 ，Hello，Betty， 你想我哋煮咩俾你食啊？ 丰收私房菜。 咖喱蟹 系啊，点解咖喱蟹嘅？ 因为我好中意去九龙市某一间食好好味嘅。 诶、哎，好好啊，讲得 系啊。咁我同我老公拍拖嗰时成日去嗰度食嘅。咁而家结咗婚咧，下个月咧就23周年噶啦。咁下个礼拜又系佢生日18号，咁好想谂紧去边度同佢食饭。咁突然间听到你呢样呢度有呢个咁嘅烧烤菜，好想试下打嚟咯。 哦，咖喱蟹嗰阵时佢你 同我老公成日去食嘢拍拖嘅， 到阿 Betty 把声原来结咗婚20几年， 都系听唔出。 其实系咯，我结婚23周年咯。 你话你23岁我都信啊，真系。 系喎，咁你有冇试过喺屋企自己煮啲味餸俾佢吔咧？ 我冇啊，因为我哋之前有工人嘅，咁后屘个女小学4年级之后吸咗，咁就冇用过。咁我自己嗰阵时又要凑住小朋友，即系我又要翻工、嗯，又要凑住小朋友翻嚟睇功课啦。你小学啲功课我成分时有成好忙噶啦，咁变咗就一直都唔系好识去煮饭咯。咁到而家我大女都中学毕业啦，咁讲，咁就有翻自己少少嘅私人时间咯。咁细女都中学啦，咁变咗就。好想同佢自己中意做啲乜嘢做啦，咁但系都系好识煮饭嘅。 我听到好唏嘘啊，作为个男人，个仔女未出生之前冇饱饭食， 都唔系冇饱饭， 冇咖喱蟹食，冇咖喱蟹食。 要翻工嘅，要凑小朋友，佢都好忙，好辛苦噶。 好惨呢个事，佢哋系开心嘅， 唔系唔紧要。即系正所 谓喺度系咪？ 你有之前嘅呢个困难，先至要我哋嚟帮你解决， 咁先有呢个原因啊！邀请我哋上去你屋企煮呢个咖喱蟹。 系、啊，你老公食咖喱蟹会唔会话咧一食亲就会点样？即系有啲咩特别嘅兴奋啊、开心啊咁样嗰啲 嘅？其实嗰时拍拖成日去嗰度食嘅，咁但系拍完拖即系拍拖成日去嗰度食啦，跟住之后就少食啦，因为我自己有糖尿病啦，咁就已经戒咗呢样啦。咁、但系偶然一次半次，我 觉 得都 OK 嘅。 我都认同嘅，即系凡事，譬如你今餐食多咗，下餐食少啲咯，即系唔好餐餐都爆晒标咁。但系如果可以食到呢个咖喱蟹，帮你哋揾翻拍拖当日嘅回忆， 系 咯，咁又真系几浪漫喎呢件事。 我哋上次去揾翻嗰间铺头嗰度买翻嚟咧， 食咗啦。 我要闻嗰度味。 你冇买过外卖啊？即系或者系咯，你出边食冇食翻咩？ 系咯， 冇啊， 拍拖去食都冇咩？ 系咯，你唔使自己煮噶嘛。 有啦，即系结咗婚之后就少咗。 哎呀， 好问下先 ，Betty， 你又住边区噶你？ 我住荃 湾 区 嘅， 荃湾区。嗱 ，Betty 呢个个案咧，唔系一个饮食嘅个案，系一个感情失调嘅个案。 系， 佢哋好耐冇夫妻嘅感情可以咁样融和到， 想回味翻嗰个咖喱蟹。 有两个嘅大时大节，一个就廿三周年纪念，再加埋 老公下 个 礼拜生日， 好似个 老公结婚啊，老公嘅生日下个礼拜。 即系老公结婚同自己唔同嘅， 两个好重要嘅原因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 咖喱蟹， 我哋有考虑下， 我哋考虑下。Okay, 多谢你 Betty 电话， 希望你是一个幸运儿啊吓。 好，拜拜吓。嗱、喂，即系呢个咧，如果我哋救得翻只蟹嘅，就等于救埋佢。 佢冇话有问题咩？救翻佢？ 阴公咁，你成日讲嘢讲到嘢咁衰咁样， 惨啊！真系， 你先至得啊！真系， 系啊，即系可能就会有烟瘾翻啊，有啲间接出翻。 系 啊， 佢想话重拾翻好耐多年咧，即系挂住凑女，好忙于呢个工作啊，又翻工又要凑女啊，所以冇时间整呢个咖喱蟹。 同埋我谂呢个咧系个 surprise 嚟嘅，佢老公生日啊嘛， 系 咪？ 咁话，如果用一周年， 系啦，我哋拍拖嗰阵时成日食嘅味道作为一个生日。礼物仲有我哋三个、 如果揀咗佢，我一定去翻嗰间嗰度买先咯，认真。 睇下仲有冇啲咩得意嘅故仔啊！ okay、 不过今日唔好意思，今日稿剂啦， 系 啊，今日打唔到电话嚟，放心，听下仲有啊。今日听住三个比较都特别啲嘅个案啦，喂，如果你都有啲有趣嘅生日故事嘅，喂，留翻，听日再打嚟，听日我哋再揀过你。 星星很少，不知道他们跑哪去了。赤裸裸的天空，星星多寂寥。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直到一想你，思念苦药，无处可逃。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我想念你的吻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这样算好不好？赤裸裸的寂寞朝着心头绕。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我以为我能过得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政府将在今个月25日的立法会会议提出无约束力政府议案，争取议会支持高铁一地两检安排。他话有信心议案可以在立法会取得大比数支持。被問到泛民議員表明反對，會否擔心有關做法造成議會撕裂，林鄭月娥強調，特區政府尊重立法會，既然社會有足夠討論，當局亦樂見立法會有辯論，她希望可以在明年暑假休會前通過有關議案。一名外佣提出司法覆核，挑战入境处有关外佣必须同雇主同住的规定，案件今日开审。代表申请人的律师说，同住规定并非列于外佣的签证上，只是入境处间接要求雇主同外佣签订合约时同意有关条款作为批准来港的条件。 律师指有关同住规定违反宪法，包括基本法和香港人权法。律师强调，并非要求所有外佣离开雇主寓所居住，只是要求给予一个选择权。在台北，蔡英文总统说，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三边关系的格局没有改变的趋势，不觉得美国会有什么改变，不过他认为现在是稳中去观察变局的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11月访问亚洲，其中首次访华之行备受关注。蔡英文接受中央社专访，谈到两岸和美国关系，他说不论美国和台湾在处理这些问题都有一定模式，任何人要调整变更都需要互动过程。北韩和南韩局势或者中国大陆在区域政治的角色都是亚洲国家关注的议题，这些议题会相互影响。他会仔细观察美国和大陆的互动和亚洲的变局，这个时刻值得台湾政府多花时间和精力在两岸和亚洲局势上。美国当局仍然调查拉斯维加斯枪击案疑凶64岁帕多克的犯案动机，没有发现他和国际恐怖组织有联系。帕多克是内华达州居民，没有刑事案底，枪击案之前在附近的社区过住退休生活，和62岁女朋友住在一间两层高的房屋。帕多克做过会计师，拥有小型飞机的机师执照，亦有打猎执照，拥有两架私人飞机。家人说帕多克投资房地产，一名前邻居形容帕多克是职业赌徒，行为怪异。美国传媒报道，帕多克最近落了几次大额赌注，每次涉及几万美元。帕多克案发后吞枪自杀，警方他入住的酒店房间和屋企分别检获多支枪和大量子弹。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东风。展望中秋节及翌日多云有雨。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016点，升461点，成交金额477亿。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44.2升8元，工商银行6.12升3.2，建设银行6.82升3.4，中国平安61.4升1.45，中国银行4元升1.6，吉利汽车24.15升2.15，恒生 H 股113.3升2.9，比亚迪72.75升3毫，友邦保险57.7升1毫，盈富基金28.85升4.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2，日元113.13，瑞士法郎0.978，澳元0.78，加元1.253，新西兰元0.716，人民币6.654，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71。日经平均指数报20594点，升193点。港金现价报11828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69.3美元，卖出1269.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荃湾路，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葵起街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现在荃湾路出九龙交通回复正常。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深井的坏车都是拖走了，现在屯门公路入屯门近深井对出一段交通都是正常的。在港岛区，由于怀疑有气体泄漏，在坚拿道东湾仔的坚拿道东近住湾仔消防局对出唯一的行车线需要封闭。另外轩尼斯道去北角方向 近住堅拿道東嘅慢線咧都係封閉啊。咁而家一帶咧都係比較車多，咁就係懷疑有氣體洩漏啦。灣仔嘅堅拿道東近住灣仔消防局對出嘅唯一行車線需要封閉噶。咁軒尼斯道去北角方向啦，近住堅拿道東慢線咧都係封閉噶，咁一帶就比較車多啦。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比较挤塞，龙尾市超域道。在九龙区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快速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一段比较挤塞，龙尾就在南昌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渡船街、东莞街尾窟、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大埔道大窝坪桥底旺角、元朗高埔梅林苑锦田和屯门公路丁九桥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梗系 Made in Hong Kong。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是好危险的，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我梗是会注意安全，不会搵命搏的。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手下留情，和你悄悄话。 这里是手下留情啊，你有什么想问我们啊？ 喂喂 ,Steven 啊。我想问下你点解喂陈伯叫陈伯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和你 系冬菇蒸肉饼，认得你把声啦，深水埗陈宅啊嘛。 哎呀，黄小姐，炸猪排热气啊，不如蒸猪肉会唔会啊？ 哎呀，系例牌啊嘛，之后两个靓仔加呢个蒜蓉炒菜心、啊， 俾埋例汤你啦。 准备到做菜到，我见收到收到。 喂，今日咧真系好多单啊，嗬？ 仲讲，快啲去街市买餸啦，追唔切俾人啦、啊。喂，你哋行先啦，我听埋电话吓。 喂，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快活人，你想我哋煮咩饭俾你食啊？ 喂 ，Bunny， 曾志豪、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真系咧，唔可以再听呢啲电话住，好肚饿。 我听到边一个朝头早咧，又有八宝鸭啊， 有生菜鲍鱼啊， 有生菜炆鲍鱼啊，咩都嚟晒啊！真系咧，真系肚都打鼓而家。 咁你要食大啲个早餐啦，因为听朝咧，我哋会继续听大家嘅电话，讲紧嘅咧就系我哋嘅丰收私房菜。 系咯，嗱，你呢边全部都系咁丰盛，跟住我望住自己手头上得个三文治嘅时候咧，跟住继续感觉就 我得菠萝包咗咁先， 唔紧要， 有食就好啦，系啦。 当然密切留意住我哋呢一个丰收私房菜啦，点都煮到啱你食为止嘅吓。OK， 如果讲到嘢食嘅话咧，呢一样嘢食大家都中意食噶啦。 系咩嚟噶？ 雪糕。 雪糕 OK 系。 雪糕中意食系咪？ 系。 阿田都中意啦，你睇到阿田有咩会唔中意啊？系咪？ 系啊。 但系你哋又知唔知咧？原来最新近咧出咗一个新嘅挑战。点 样咧？ 几年之前啊，未有呢个嘅冰桶挑战嘅。 系系系。 大家咧就 系 帮即系帮系筹款啦。 哦，系啊系啊系啊。 ALS 啦，即系渐冻人协会就系筹款啦，就有个冰桶嘅挑战。 而家都有啊。 最新近。出咗一个叫做雪 高嘅挑战，你 舐雪糕都好耐下， 都好耐下 啫、啊。 你哋有冇讲过啊？咁 又好似冇嘅， 咁冇讲过就可以分享啦。 系、啊， 但点解咧？嗱，就可能你会讲 得意嘅， 系啦，就可能你会讲点解？ 好、 就是、 有趣添啊！直情系， 但点解会突然之间多咗人讲啊？你哋知唔知？ 咁样搵咗胡须拍啊嘛？ 搵咗胡须之余，仲有唔止噶？ 好多人佢搵咗好多唔同嘅 pair up 咯，佢希望大家即系不停喺度串联落去咁样噶嘛？ 系啦，即系因为多咗好多，其实都多咗好多明星啦、名人啦，就一齐玩呢一个挑战。 你等于冰桶挑战都系噶， 都 你全部都系搵晒嗰啲即系名人效应 啦。你素人咧，只系一个素人自己玩嘅嘢啫， 系咯， 即系素人慢慢就希望会有多啲人啦。 自己围攞自己朋友玩。 系啦，呢一次咧就为边一个嘅协会去筹款嘅咧，就系、是、为呢个导盲犬嘅协会去筹款嘅。 冇、 可能大家有人可能知道啦，有人唔知道啦。咁究竟呢个雪糕挑战咧系点样玩嘅咧？话说就 系 咁，要有两名嘅挑战者，大家咧就手上面咧就要揸住一支咧已经打开咗嘅甜糖， 系， 但系同时间为导盲犬协会去筹款噶嘛， 所以佢哋要 蒙住双眼， 蒙着耳朵。 你唱错歌词，但系 唔系我睇唔到歌词，咪唱错咯，啱噶，系 咁又啱，系啦。 但系嗰只歌词本身系蒙着耳朵嘅， 系啦。但我哋今次系要蒙住对眼， 蒙住对眼， 系啦。咁就第一个要求就系蒙住对眼啦。第二 个 要求咧， 食住两 个，已经搣好咗噶啦。不过咧，但系玩嘅时候咧，你有一分钟时间，但系就唔可以接触到对方嘅身体嘅。你咧就要尝试喂对方食晒成支甜糖。 哇，要食晒添啊！ 系啊， 舐舐舐咯， 即系你唔系净系舐一啖 嘅啫。甜糖有嗰啲脆脆口啦，有啲朱古力喺度，即系其实都唔系真系舐，唔系软雪糕嚟噶。 系啊，如果太硬嘅话，你用咬落去噶，系咪？ 软雪糕都有个空喺下面。 我知道，但系软雪糕相对地食得容易过个甜筒噶嘛，你明唔明啊？甜筒上面有一块，又同埋硬啲咧。 唔 系， 其实佢系软雪糕甜筒嚟噶。 软雪糕甜筒 喺度舐咯，所以咪雪糕咯。 即系总之咧，嗱，点解唔系就舐？ 佢会溶噶，佢就系想你玩到系成身都系嗰啲咁嘅嘢， 湿到落块面度。即系首先睇出嚟个效果 系 有趣 嘅， 系啦。因为咧，你最紧要系你唔单止蒙住眼，你唔可以掂对方嘛。即系如果你只手仲喺度摸紧啊，嗱呢个下巴啦，咁我塞入你个口度啦，即 系 嗰样嘢都唔得嘅，你唔可以掂嘅。变咗你睇到 左啊右啊右啊左啊上啊下咁样。 系啦，当然你可以讲嘢啦，鼻喂唔系啊，鼻哥窿嚟噶呢个唔系。个口嚟噶，即系你可以话出嚟俾人哋知啦。 喂，我想话即系大家都系互相即系蒙住对眼嘅，即系连嗰个被喂嗰个人系睇唔到个位置， 喂啊， 系咯。 同时间你喂紧人同埋 喂紧胶杯啊， 系啊，有人就会喂合紧胶 雪糕杯， 系啦， 合紧胶雪糕杯， 雪糕桶啊，直情系咁样。咁啊，当然啦，除咗佢想个画面大家玩得开心之余，同时间咧，点解要真系唔系净系舐一啖就完成咗个挑战咧？系都想大家可以有一个感受下。咁就係如果你真係睇唔到嘢嘅时候，你又要俾指向喎，因为其实今次呢佢哋係讲导盲犬㗎嘛。 其实俾指向都冇意思，我都睇唔到佢个雪糕喺边度。 咦唔係喎，你咪要聆听囉，你冇咗对你嘅眼睛㗎嘛。但可能你就要更加去聆听，就話喂太高啦，摆低啲摆低啲，咦而家食到啦。其实就好似呢即係一隻导盲犬咁样啊，佢呢就指导緊一啲睇唔到嘢嘅人嘅方向。我觉得呢即係呢一个呢係唔 身体力行啊，吓净系感受啊，体验。 唔单止净系筹款嘅，同时间咧亦都可以真系可以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如果有啲朋友咧，即系睇唔到嘢嘅时候，点你笑得好开心。 我想话俾我哋拍麦， 有好多人而家就喺度玩呢样嚟拍咯。系啊，其实你冇得俾指示对方，因为两个睇唔到嘢噶。其实佢基本上就 系 想令你睇到咧，原来睇唔到嘢咧，你连食个雪糕都食唔到噶，仲要冇人帮你。系啊，你系食你连食个雪糕你都系要自己咧靠感受咧。即系可能嗱，你一中咗啦，发个雪糕筒咧，揩到落个颧骨度嗰个位啦，你就知道我。我高得滞啦，咁我就抵反少少。 你唔好横数啊！喂，我唔系睇数啊，咁样 系啊，几好嘅都 系啊。呢一个咧，即系如果大家有兴趣咧，都可以多啲留意啦。因为其实大家都会知道，香港咧，原来而家咧只系得呢个30只嘅导盲犬嘅啫，即系数目都唔多。但系你哋谂翻。盲人嘅数目，即系其实如果好多时候咧，都会知道佢哋都需要多啲嘅我哋嘅成日讲嘅温馨小手嘛。即系如果我哋亦都可以帮手将呢个信息传开去，俾多啲人知嘅话咧，其实都几好啊。 而家放宽咗噶啦，好多商场都有导盲犬可以入到去，都 OK 噶啦。我哋可以慢慢再 系啊，一步一步嚟啦，等大家都可以了解多啲嘅。 如果你想拍呢条雪糕片嘅，就我同阿祖都唔会帮你噶，你自己食啊。 我喂你哋。 七分批判，三分宽恕，都干杯畅饮，给处惨到应该庆幸。 人常替我伤感，七分憎恶，三分溺爱，命运自然的决心，没有像你专注挫折感，放大镜中满载激愤，比较起一个阿 Q， 这样阿 Q。我便满足，困难再困扰，至少总有力走好那叹息桥，仍像是要被处死，我都死不了。 关彩耀阿 Q， 咦呢？ 二台通识六十秒。 交通黑点的定义是指有关地点在过去一年发生六宗或者以上涉及行人受伤的交通事故，或者发生九宗或以上有人受伤的交通事故。运输署或者路政署会对交通黑点作实地调查，以制定改善交通安全的措施，例如增设行人过路设施、调节灯号时间、设置双白线、改善或者增设防撞栏、降低车速上限等等。运输署交通黑点的增加或者剔除，主要是藉由警方提供的意外数据决定的，而全港交通黑点的数目已经由1994年的140个逐步减至2007年的85个。除了交通黑点之外，政府亦强调不时对一些非黑点做实地调查，包括事故率较低但是属于公众关注的地点，以及事故率突然飙升的地点。 通识就是力量， 一点一滴 智慧累积。 喂 Money 曾志豪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今年咧到而家为止咧，你哋已经品尝过咧边啲唔同味道嘅月饼啊？ 我今年系真系第一年啊，半个都冇食过， 半个都冇食过， 一踩都冇食过， 真系啊！ 我老婆一唔整嗰啲月饼就冇人食啦，即系佢。 你上次嗰个系年糕啊， 系咯， 佢 都 有整咗月饼， 饼 啊、你冇享用过， 冇享用 过， 好似噶都呃到人噶，真系。 咩啊？奶黄嗰啲系嘛？ 佢净话系啊系啊，诶嗰啲酒店 系 啊， 即系嗰只酒店月饼咧， 半 安全 岛嗰个嘛。咁啊，我今年诶我仔食咗两个啦，咁诶收啊收到几个噶啦都，但系 我仲有六个。 系咯，你先前先话俾嗰个咖啡， 所以都唔记得你又唔提我。 咖啡店嗰个嘛， 我想问下你哋食唔食榴莲月饼噶？ 我唔食 榴莲。 哦，我啱啱就攞咗成两三盒咧，嗰次好笑噶，即系佢哋嗰啲妈妈 group 定唔知边啲咧，嗰啲左邻右里嗰啲 friend 咧就话订嗰啲猫山王月饼咁样，跟住叫我攞啦。哇，好作为嗱，老婆个地即系你叫我去噶。如果我自己就大件事啦。 深水埗， 上海街。 深水埗嗰头嗰啲粥肉店。 吓？点解会嚟自火鼠嘅？我想 问，我 问 咗三次 散货嘅。 我话嗱，老婆，嗱你讲明啊，你叫我入去噶，咁我一阵按几个钟先出翻，唔关我事啊，咁样真系吓。 即个地址真系喺嗰处 嚟噶，真系好笑。跟住我打去，仲要咧冇乜人咧。我入去嘅时候，我几惊，咪要讲暗号咁样咧。系啦，我甚至讲 猫山王， 系 啦，暗号系猫山王， 猫山王。咁要边个啊？ 系啊， 双王 系啊，最大嗰个 猫爸，猫爸，猫山王，猫爸咁样真系。 喂，但系 OK 喎，猫山王月饼。 唔系我好奇你， 我 哋 好奇 佢 个地点多啲。 点啊？唔系真系坚喺嗰度， 真系嗰度啊？ 嗰个攞到啊？ 系啊，就话可能佢据讲。可能其中一个妈妈 group 里面啲人呢可能喺嗰度做嘅阿姐你唔知做技师定咩呢咁都係正当职业嚟㗎嘛。 哦、即係妈妈去做、那個。 咁咪兼营囉可能係。 係 啦 可 能 係 咁 啩。一次过订好多咁就叫大家喺嗰度买囉。 係 啦 好笑喎但係个老细亲自出嚟㗎喎佢一嚟到呢见你傻傻下咁呢哇咁你 要。 你要。 你要。咁样咁 我要月饼啊你等等啊咁样。 你有觉得好奇怪。 我哋跟粥肉店啊大佬啊。 我一个阿姐叫月饼。 唔系，如果有都，如果有都好诱惑下喎。 月饼 系啊，系啦，你要咩啊？八月十五啊，八号同十五号嘛，系啦，起身飞啦，咁样。 要迎月定系追月啊？ 我哋呢度有阿常，有阿娥，今日未上过 啦。系啦，阿常姐， 系啊， 娥姐， 我哋谂下先，好彩冇人啫。如果唔系，又仲有啲人喺度按紧脚嘅时候咧，咁 都好笑嘅应该。 搵月饼 系啦，即系唔知为暗号咧，带咗嚟上二楼咁样，唔知咩事咧。 系啊， 系啊，嗱，咁我有诶呢个猫山王。月饼啦，我都 OK 嘅，即系食嗰啲榴莲味，因为我喜欢，系 啦， 我有食到，系啦，所以仲想问下你哋要唔要？ 馅系点嘅咧？ 猫山王榴莲咯， 咪即系净一揩榴莲，即系啊？定系佢嘅味道系 唔连壳噶？ 我知道，即系咁佢都有肉噶嘛？ 佢问我 里边 系点样，真系咁点样答你咧？ 月饼， 咪月饼馅个莲诶，嗰个猫山王嘅莲蓉，佢系嗰个即系诶嗰个 猫山王系榴莲嚟噶？ 我知系嗰个肉， 咁 里边 就梗系榴莲啦。 嗰嚿肉啊？ 系肉啊？ 哦， 我咪话唔带壳嘅咯。 我哋可能仲 可 以 喺 榴莲度咁样， 佢攞咗啲榴莲味咁啊，沟落去嗰啲咁样， 啖啖肉噶都。 我睇到报道咧，有另外一个月饼咧，你都估唔到噶啦。你头先就呢个 猫山王 揼骨嘅地方度，系去攞呢个猫山王啊嘛。 你赢我 系啦， 仲可以赢我。 我唔知赢唔赢到，但我都觉得叮当码头 系啦。系边？ 话说喺 大档啊， 唔系喺贵州嗰度咧，喺医院嗰度啊。 医院啊， 系啦，医院卖月饼， 唔系嘛？ 佢直情系医院出品噶。 咁难做到咁啊？酒楼嗰啲阿姐周老师话卖月饼，医 院 都 医院出品，同埋医院度卖咧，有两个层次。 系 你出品呢个好似信心保证。 嗱，但我想话咧， 同埋啱嗰啲病。有食咯， 系攞把刀嚟切，攞手术刀嚟切月饼咯。 嗱，其实成件事都好吊诡嘅。如果你听埋个内容嘅话咧，绝对唔啱啲病友食嘅，即系佢嗰个系叫做 有 火腿口味嘅月饼。 哦，即系有火腿啦， 系啦，咁都咸噶嘛。 有咸月饼， 但系未必好啱病人食啦。 而家都有啲叫做冇乜，即系叫低盐啊，系嘛？低盐嘅火腿 啦。 佢医院， 但系咧佢赢晒你个猫山王啊，定系揼骨铺嘅原因咧，系因为真系好多人帮衬啊！讲紧咧呢一排咧就到中秋啦，最少咧大家要等四个钟头啊，先至可以买到嗰一款嘅月饼。 系 高峰期，去到有超过100人咧喺门口度排队啊！哇，见龙头啊，冇龙尾咁样噶。 即系嗰个火腿月饼啊！ 系啊， 点解？我知系里边摄咗一张医疗卡嘅，即系专柜会员。 月饼就有20蚊嗰啲钱， 20蚊太贴啦，起码都俾翻几嚿水啦。 我谂咧就系话咧，佢里面咧，我就咁讲，你想唔想食啊？叫做雲腿嘅口味，裡面咧就加入咗蜂蜜啦，令到個口感咧又鬆又軟又甜又鹹啊！ 這個 OK 每根。 我唔知佢系每斤嘅吓。 咪大陆系用斤嘅。 系售诶个售价咧系$45嘅。咁样咧，平时咧喺佢呢间医院入边嗰个饭堂对户咧，系一个平时嘅即系甜品啊糕点咁样嚟嘅，平时都有得卖噶。但系咧去到呢个中秋时节嘅时候咧，系啦，尤其是佢话好香噶，因为咧佢话咧系20楼啊都闻到啊呢啲月饼咁香。即系见过猫山王啦， 因为咧佢嗰个我认真嘅吓，蜜饯火腿系好好味噶， 系 即系如果你去嗰啲京派啊或者唔知上海嗰啲咧，佢真系会有一片呢啲。我嗰时嗌过嚟食咧，佢真系好多蜜糖啦，然后就点嗰啲火腿喺上面咧，真系有咸有甜咧，反而系嗰个甜味抵消咗你嘅咸味， 系咪啊？ 而你嘅咸味又带出咗嗰种嘅蜂蜜味。 哇，好犀利啊！所以就搞到啊凌晨两点啊，大家开始喺度排队。 但系因为医院出咯，我就谂 系咯，我同埋佢平时就喺个个 canteen 度都会有卖咯。但系呢一点就劲啦吓，哇就有人咁样网传啦吓，话佢哋净系卖月饼啊！你哋估下个营业额啊，有几多钱啊？嗱内地 1000万啊， 1000万，哇，即系可以大胆好多啊！ 哇，净系医院啫，大佬 系啊， 佢即系一个亿， 唔止啊，起个 double 2亿嘅营业额啊， 2亿。 不过咧，就医院方面咧都有讲啊，呢个数字好明显系。夸大咗啦，冇咁多嘅，冇咁多嘅 月饼、啊。 但系你又咁谂喎？喺内地咧，如果哇个个都排队，咁佢哋要送礼噶嘛？呢、這、一个你买到一盒送嘅，即 系 好似我哋 咁啊，系即系两蒸。 唔系里边又唔系嗰啲有条车匙喺度，通常系咁样先可以送礼噶嘛。 而家唔得咁噶啦，系嘛啊？ 咁系咯，你可以越 不嬲都话唔得嘅，不过不嬲都有。 系啊，嗱，我呢边呢个劲啦，我头先咧其实见到咧就远离香港喺马来西亚。 哦，系系 系。系啦，即系马来西亚咧，原来佢哋都同我哋一样咧，好多华人传统习俗呢啲咧，中秋都照过嘅。 系嘅，系嘅。 咁咧，佢哋有几款嘅月饼好得意嘅。第一，我谂咧。呢、這个就我哋可以想象到噶，斑斓月饼。 哦，呢、這个真系想象到。 喂，系啊， 即 系 斑斓蛋糕 啊 ，friend。 我哋做咩讲咗成朝都系嘢食嘅肚饿啊，大佬？ 点解比较肚饿？ 系啊， 喂，斑斓月饼咧，我见到个样咧，其实系 OK 嘅，真系绿色咧，就好似我哋嘅莲蓉咯。 我会话呢个我想试下。 然后佢个蛋黄照样都系黄色嗰、那个嗰阵嘢咯， 系， 但系就斑斓，我谂呢个冇咁流啊，应该。 系啊，有香口添啊， 香口添啊， 好味啊。 啱啱舐咗个唇一下， 真系会啊。其实斑斓系咩嚟噶？ 斑斓咪 蛋糕， 蛋糕咯。 但系乜嘢就 即系雪芳又系蛋糕， 系一啲味道咯。 系啦，嗱咁佢有斑斓蛋糕啦，跟住咧佢仲有一个咧话，被誉为天价嘅月饼咧，个名叫樽月啊，即系至樽完美个樽咁样咧， 真系好好味。 嗱，$7,000 系 成块披萨咁大嘅月饼， $7,000 系啦。但系其实咁样，佢里边咧原来就有啲咩咧？佢被誉为大马最贵嘅月饼啦，里边咧就有冬虫草啦。人心啦，藏红花啦，冻燕窝， 哇，真系有燕窝， 真系有燕窝， 马来西亚兴嘅， 但人心加燕窝， 就加燕姐咯， 气啊气啊气啊， 系啦， 唔系嗰啲会奇怪怪咧，系咪真系乱咁审晒上面咁样啊？ 佢每次中秋都会接到十几个订单， 哦， 系啦， 都系十几个订单啫， $7,000 啊，一个唔系一盒啊， 一个啊， 呢嚿嘢$7,000啊，披萨咁大啊， 哇，披萨面咁大都咁讲啦， 同埋咧，佢话呢个呢、這个系佢话呢个月饼咧，你唔可以好似平时咁样咧留到出年食噶，因为燕窝咧， 其他月饼都唔可以留到出年食嘅， 唔系好多都可以咁样嘅月饼，防腐剂好劲噶嘛， 咁唔得嘅，即系发毛噶， 佢话因为 月饼点会摆一年啊， 燕窝咧湿湿立立啊，佢话咧3日。 哦， 净系可以保存3日嘅啫，所以咧仲要系系啊，订住嚟做咁样嚟食噶。 但系呢个唔系好吸引，就算你唔好讲话$7,000俾唔俾啦。 我唔明点解呢啲药材啊或者啲补品咧要摆喺个月饼度咯。 咁、哦、不如俾埋呢个你啦。 之后 佢哋会喺中秋嘅时候咧去啲街坊茶楼度咧就饮茶啦，其中有一味叫雷公包。 哦。雷公包， 佢个包咧外边系一个叉烧包嘅造型嚟嘅，里边馅咧包括有啲咩咧吓死你，里边有烧肉一嚿嘅烧肉， 哇打咗冷震， 同埋鲍鱼， 哇！ 即系头先我哋咪有个听众咧，个咩生菜鲍鱼咧，嗱老老实实，如果咧我哋真系拣到呢位做幸运儿咧，我哋将佢变成雷公鲍鱼。咁就最容易啦，面包夹住佢， 面包变咗三文治。 天气，本港方面，中午正午时分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到32度或以上。另外，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听朝抵达广东沿岸地区。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天气炎热，吹和缓偏东风。 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雨，本周后期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014点，升459点，成交金额52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49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87点，升5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4.2升8蚊，工商银行6.14升3.4，建设银行6.83升3.5，中国平安61.4升1.45，中国银行4.02升1.7，吉利汽车24.15升2.15，恒生 H 股113.3升2.9，比亚迪72.75升3毫，友邦保险57.45跌1.5，汇控系77.15升6毫。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11，英镑10.354，瑞士法郎7.99，澳元系6.095，加元6.233，新西兰元5.598，欧元系9.1448，每百日元对港元6.9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179。日经平均指数报20586点，升咗185点。内地仍然系假期，股市系休市噶。港金现价报11828蚊，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69.52美元，卖出1269.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伟首先同你讲新界区。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智樂花園有交通意外，而家龍尾就去到屯門市廣場。重複一次，就是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智樂花園有交通意外，而家龍尾就去到屯門市廣場。另外，在港島區受到懷疑氣體洩漏影響，在灣仔的堅拿道東近住灣仔消防局對出的唯一行車線，同埋軒尼斯道去北角方向近住堅拿道東的慢線都是封閉的，一帶是較為車多，駕駛人士經過要留意了。隧道方面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都仲是车多架，龙尾就去到维园落桥位。在九龙区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灯打士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大埔道大窝坪方向旺角、元朗高埗梅林苑锦田、屯门公路丁九桥方向屯门。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手下留情，因为 We are a family。 高铁将实行一地两检，乘客在西九龙站一次过完成香港同内地的通关程序，就可以来往国家高铁网络覆盖的所有城市。内地人员只会在站内的内地口岸区执行职务，不会离开内地口岸区执法。好像深圳湾口岸那样，一地两检安排早有先例，一地两检更快捷更方便。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合办展翅清洁超新式2017，今集的展翅清洁超新式是尖士林， 我之前公司亦都有叫过去参加个国际性嘅烹饪比赛啦，咁而上司啊、同事佢哋同埋师傅佢哋都好乐意帮助我去解决我遇到嘅问题啦。 如果想知道更加多有关佢嘅故事，留意逢星期二晚上11-2，斌仔、磨璃有冇搞错？ 小姐，又系你啊，又要兜几多个圈啊？ 你认得我啊？ 其实你可以上网重温风骚噶。 哦，系咩？ 诶，你睇下，一揿咁未听到咯。 啊，系、啊，真系听得翻、啊。 嗱、啊，小姐，咁今日你要去边呢？ 诶、啊，你兜到我重播都听完为止就得噶啦。 救命啊！ 喂，妈咪，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12:10呢，而家就係司机大佬嘅时间啦。係呀，咁啊 即係不得不提呀、啊、大塞车。 大塞车昨日其实都已经有话俾大家听啦，呢、這个广深大塞车。係啦，即係究竟可以塞到几夸张㗎嘛，基本上个数字都出咗嚟㗎啦，17个钟头或者18个钟头。咁只係讲緊短短地可能即係平时3个钟已经完成㗎喇。係 呀 係 呀， 6倍嘅时间 喇。6倍喎。咁仲有人计个数呢，话10几个钟呢可以去边呢，有啲就话哇环游世界唔知边度都得啦。 咩 俄罗斯都去得啦。而家最多咪去咗虎门大桥啦，阴公。即係可能讲緊咁近嘅时间。 东莞啊，广州啊。 係呀， 琴日都见到有啲车呢系成呢出以为出到发呢，后咪呢一个钟头都要折返啊。因为佢封个桥啊。 其实折返到都系一件好嘅事。 我哋咁话你起码香港啊。 哇，如果你即系你见到好似我又过到喎，成日你塞车嘅时候呢你都有个諗法㗎嘛。过埋过多少少啊，解决到㗎啦。点知你过完呢度啊，原来系前面仲系塞緊啊。 即系嗰一刹那电光火石决定咗错咗呢，你就被卡定系继续行呢。 我见到有个细节呢，唔系好有趣嘅，就系、是。嗱，将心比心，你就系塞紧车里边嘅旅程客嚟嘅，17个钟、 啊， 虽然话你忍得，即系好犀利嘅女士们，咁你总有到极限嘅日子噶，咁真系忍唔住啦。咁请问第一，你会唔会选择就地啊？ 都冇办法唔就地，但我一定会揾同行嘅朋友遮遮， 好啦，攞晒啲遮出嚟， 梗系要啦，真系咩大妈好多遮、啊。 咁如果有厕所咧？ 厕所啊，但系都要排长龙啦，系啊。 咁如果有厕所，有厕所，咁你会唔会先占领咗厕所先咧？ 我谂需要啊， 但系我会照去， 照去，唔谂嘅咯。 即系喂，我觉得去到呢啲时候咧，都唔再分男仔女仔啊嘛，俾我翻嗰边先。 即系喺条街度屙。就即系总好过，唔系就不宁愿入咗厕所先。 咁嗰样嘢系啊，个次序系厕所， 系啦， 唔系先女厕，后男厕， 最后先至就街厕， 就系啦，街边。 系啦，咁咧佢琴日咧就影住咧，我唔知个地点系去到边个站啊。 好急个样喎呢个。 系啊，咁咧佢就话咧大 收完嘅其实。 系啦，咁佢话啲民众咧就喺厕所面前咧，开头都规规矩矩排队嘅，即系可能仲系未去到街厕呢个地步，咁有厕所啊嘛。个男嘅仲 OK， 系 即系大家都阿祖你都明啦， 男士容易啲处理 系啊，咪其实男士唔去厕所都仲对唔住，即系真系方便啲嘅。你 要去厕所， 我之前先话喺街边都好方便， 冇错， 系啦，遮遮掩掩系咪？大家都唔系好巴闭噶嘛， 紧急嘅状态，因为即系你我爆啦，我忍唔到啦咁样。 咁你知唔知咁跟住点算咧？咁咧佢就话咧，啲女人咧就决定咧冲入埋个男厕里边， 系 咁点屙法咧？ 但男厕得个尿兜啊，系咪？ 有尿兜同埋有厕格噶嘛？即系我哋都有踎厕嗰个俾你开大噶嘛？咁咧佢影真系有人影咗张相 吓， 因为已经急到咁咧都冇人介意啦。佢实在太奇景啦，平时都唔会俾人影相噶厕所。 女士企喺度 ，Vivi。 男士企喺度 ，Vivi。女士全部去后边排厕格。 哦， 咁大家就背对。 你睇我唔到，我睇唔到。 咁但系咧，佢形容咧，佢话知唔知边个尴尬啲啊？ 男士会尴尬啲，通常系呢啲噶。 系啊，点解咁样？ 佢得到嘅仲系 因为啲女仔会即 我 谂 嗰个 moment 啊，你真系冇嘢需要谂啦。你忍咗十几个钟头嘅时候，咩都去得到啊，真系。 但 系 又话有啲人指指点点噶嘛，你知好好多 即系你呢啲咯， 即 系你呢啲咯。可能大家都谈论就话，你卡后面那个太小了，那个哎，我老公比较大。 你卡间就搵好耐，点解仲未得嘅咧吓？ 他的声音，你他的声音，哎呦，他的身体不好啊，咁样。但系佢就话咯，全部都系女嘅，就喺度排啦。话男嘅咧，反而咧遮遮掩掩咧，就好似自己入咗，好似自己入咗女厕咁啊。 咪凡事呢啲情况咧，都系男士比较容易会即系吃亏噶嘛，即系硬系会觉得咧，哎呀，如果 即系要我蚀底啦咁啊， 唔系，即系个感觉系咧，诶、哎，惊俾人哋话，即系好似你搭港铁啊，你搭巴士啊嗰阵时咧，即系有啲身体接触咧，其实好多时候男士都会特别尴尬，因为、啊、永远都好似嗰个位， 都好似我唔啱 啊，位就系我唔啱噶啦， 系啊，咁啊，诶，佢就话冇办法啦，总之大家就咧，哇，即系好叫做世界大同啊，世界大同，男女共用。 我想话咧，喺一个高速公路。咧系竟然有啲有即系有眼， 佢有嗰啲叫做诶、有阵时有啲休息站噶嘛，佢、 哦、 有 好多嘅， 即系有油站、 油站啊咁样咯， 快餐店啊，可能都会有。 冇办法啦，真系要占据佢啦。 冇办法啦，要占据，唔好提我，我知啊，而家去厕所啦，咁样系啦。咁啊，呢个系即系你去塞车嘅时候咧，你生理上面需要好困难啦。今日咧，我哋其实咧就好想咧，即系诶。顺便了解一下，究竟大家唔好淨係讲话琴日嗰个大塞车。咁你以往经验里面呢，譬如说出门旅行啊，我諗出门嗰个塞车个程度会跨啲啦。因为香港我都话你。不过唔系，香港都可能很 喂，其 实 呢几日我哋讲呢个 一出事就大件事喎， 每一次咧到咗大时大节啦，例如几个节日啦，做冬啦，中秋啦，大家咧即系平时同生活习惯唔同啊。你平时放咗工就可能搭嗰架车翻屋企嘅，但你可能而家咧就要去爸爸妈妈屋企食饭啊，各样嘢咧。呢几日我话俾你知，香港岛嗰个塞车嘅情况咧，系去到我平时即系新手协会噶嘛，我即的士噶嘛。但系呢几日我真系唔够胆喺路面搭的士或者巴士，譬如我琴日我爸。爸喺我屋企啦，佢约咗我妈妈去九龙城度食饭咁样嘅，四点几我系赶我爸爸走啊，我哋快啲走啦，因为咧呢几日咧大家都赶住翻屋企去做节嘅话咧。所有路面嘅交通咧，其實都真係唔會暢通嘅。咁、變咗咧，你早啲盡量避咗放工嗰啲時間咧，其實都係啱數 嘅。所以咧，即係譬如聽日咧，即係中秋大節啦，雖然要翻工嘅，係日日先放假，都我都希望啲老闆咧可以喺度彈性放工時間。 有啲都會翻半日 咁 樣 嘅，咁即係方便啲人哋上上落落。如果唔係真係咧，譬如六點鐘先放工，分分鐘即係成家人等你咧，八點先翻到去食飯啊。 係啊， 同埋鐵路就應該穩陣啲嘅。嗱， 人數都會好多咯。 佢唔故障嘅话， 而家佢唔故障嘅话， 系啊。嗱，我哋讲下塞车咧，你有冇试过咧？即系喺海外咧，可能系旅游啊，或者公干啊，咩都咧，你有遇过塞车啦？咁嗰阵时嘅遭遇有几咁严重啦？即系嗱，我估啊，好难超越今次噶啦。 系 呢个都真系史上第一次咁夸张，十七个钟咁样。 过往其实十一黄金周都系有噶啦， 但以往好似话 冇咁严重啊。 广深好似以往少听啲， 因为今次咧佢哋个措施好似有少少嘅唔同，平时咧佢哋。有道路收费噶嘛？ 但过去都唔收噶啦， 系 咪啊？呢几年 都 已经唔收钱噶啦。 话即系每逢节日咧，大节日咧，佢哋唔收嘅。 但系我明明记得咧，以前一讲塞车咧，都系讲紧话叫做大陆内地嗰个区域里边咧，自己啲即系几条主干线喺度塞车。 系啊，即系佢哋自己微微塞啦。咁但系而家讲深即系广深，即系我哋系 少 听 好多 嘅。都系第一次听。 你谂下，即系因为有啲譬如琴日都讲话张继聪嗰啲，佢哋都会想搭车翻 嗰 啲咧。 嗱，你话开始去搵快钱。 你话如果佢喺出年，佢会唔会仲喺十一嘅时候选择咁样坐巴士上去 可能拣搭飞机。 佢肯定喂广州，佢肯定一系就搭铁路咁样啊嘛。咁我哋往年咧真系唔 系 好常听噶、 啊。会唔会咁啊？因为即系今年咧，真系中秋加国庆咧系黐得好近。 哦， 因为之前咧我哋 假期 九日啊嘛， 因为我哋之前系九月嘅时候系中秋噶嘛，过即系新年九月嘅时候啊，冇闰月。咁所以今次呢个假期系真系好特别嘅，请三日假有九日， 全部涌晒出去。系 啊， 嗱，所以 出现啦，原来。学 唔到喂，以往大家有冇咧都试过喺呢段时间，譬如话翻内地嘅时候咧，咁样塞个车嘅，即 系 嗰啲经验系点嘅咧？ 系 啊，同埋 点样处理咧？吓 系啊，同埋喂。有冇人系咁黑仔咧？琴日就有塞过嘅。 哇，系啊，真系哇，黑个膊捞啊，真系。 系啊，咁样可能到咗咧，咁啊，唔知你有冇啲咩经验讲翻啊？ 系啦，究竟你嘅身体状况系点啦？点样去解决你咧？肚饿啦，饥寒交迫啦，吓又眼瞓啦，系咪先？ 同埋我谂有两个界别啊，除咗你咧系乘客嘅话咧，如果你系司机大佬，即系可能今次就系最特别嘅例子啦。但系平时咧，可能你哋都要揸好长程嘅车啦，当中咧你真系塞车嘅话咧，呢度有架车。 你唔系话我见到个有个洗手间喺度啦，唔代表你可以放弃架车，跟住你就走咗去厕所噶嘛。如果你哋好长程车，系咪真系有定个胶樽喺架车度噶 咧？要啦。 同埋咧，我想话咧，嗰、那个叫嗰架车啊，究竟你系会停车熄匙？定系继续开住有冷气咧、 哦？ 你够唔够？够唔够十八个钟头嘅油咧？即系系咪？系咯，系咪啊？ 一定熄匙啦，佢全部都。 你都讲紧话好热。 全部汽车噶啦，所谓汽车咧行出去噶啦， 架车 冇人会坐喺架车里边就咁等嘅，好多我见到咧。 即系我都唔知， 我都唔知佢点样点算啊！真系。 系啦， 瞓 咗段时间。 系啊，即系有冇啲试过经历咧？即系可能超过五个钟或以上咧，因为我觉得。五个钟呢我哋仲好似想象范围内都仲理解到嘅、五个钟以外嘅嗰种塞车究竟系点嘅呢同埋嗰时唔系话你乡下系塞得好劲㗎嘛泰国。 都系㗎、 啊。 所以 而 家佢有铁路咋嘛先至。 咪而家好啲嘅即系同埋譬如就算我返乡下啦我唔会去好即系点到点我唔会隔好远㗎嘛。啊、你塞极嘅话一个钟头嚟。咁嗰样嘢你个身体状况你都仲可以支持得住㗎嘛。但讲紧嘅今次真系唔止啦五个钟。我有啲朋友呢就试过喺美国加拿大嗰一边，因为佢哋有阵时咧，即系落大风雪啊，落到大风雪嘅时候，当然最严峻嗰阵时咧，佢哋就会封 路 啦，因为咧危险啊嘛，揸车出街。但系佢哋话有阵时你真系企咗喺度嘅话咧，咁点算咧？仲要系落紧雪嘅话咧，你唔揸走架车嘅话，其实咧架车跟住会点算咧？又好危险。 你又搵唔到架车噶啦，你架车究竟喺边噶啦？ 认唔翻自己嘅车？ 系根本系啦，风你啲雪冚住晒啦嘛。 系啊， 你鬼知同埋你嗰个燃料，即系因为你咁冻，你。冇可能要走出去啦！嗱，琴日就叫做可以叫行出路面晒下 都 啦，系啦 系 啦，好热闹添， 系啊！ 咁但系喺大风雪嘅时候，咁点 咧？系啊，仲要咧嗱，有啲人咧，其实都已经经历过黄金周塞车咧，佢哋其实用咗啲方法想避开嘅。我见到啲新闻纸卖嘅时候讲咩咧，就话佢哋咧已经系谂住深夜启程嘅， 避开咗最即系多人嗰个时间。 即系譬如话9:30嘅凌晨。就已经走佬㗎啦即係等于11号嘅凌晨走佬㗎啦点知都係避唔开。咁似都係避唔开啊有啲已经係话呢深夜启程都难逃塞车劫啊。 咪先係咪即係咁你又諗到。 係啊大家都係咁諗咗啊结果呢你哋个个都静鸡鸡走出嚟呢原来都係塞咁样囉。 变成咗黄金嘅时间 啦。变咗黄金时间啦係啊。 但係都冇諗过塞到係即係唔喐㗎嘛。 係啊即係究竟仲有冇啲咩你哋即係都试过咁样塞车嘅遭遇呢嗱如果你话香港呢我觉得住喺屯門區嘅嗰啲街坊咧，應該都係司空見慣啦。唔係，我覺得如果香港有幾個黑點嘅， 咪先 屯門區啦。 琴日亦都有一個新聞，石澳又話喺石澳咧有個交通意外咧，到唔知係琴日定前日啦。 即係大潭嗰邊又影響到，因為佢哋我哋上次都講過啦，一條線啊嘛，你一改路，你一整路啊，嗰幾個 交通 意外 啊， 跟住真係忍著淚說 goodbye 㗎啦。 佢個鄭碧孤島啊，佢啲街坊話，佢話咧嗰度有交通意外，乜车都出唔翻去，又入唔到去，咁啊被卡噶啦。咁佢有屋，即系屋企翻唔到咯。 系啊， 佢因为单程路咁噶嘛。 因为咧，你如果留意一下我哋即系交通消息咧，成日都有几个名词，一名词一定出现噶嘛。 系 屯门公路啦，丁九啦，屯门公路啦，丁九啦，一系就咧吐露港啦， 又或者系龙情长 龙情长道啦， 朝朝都好似听到佢哋个名咁。 龙 情 长道好长啊嘛，因为 系啊，咪即系总之有几笪地方咧，都好似经常都会有意外。塞車 我有试过嘅，因为我老家喺大埔啊嘛，吐露港啊，你头先都讲过啦。 系咯， 我试过最长塞咗嗰次两个钟，因为真系有交通意外，咁跟住咧就完全唔喐得。 你系坐紧巴士？ 巴士，但系嗰个问题咧就系因为咧佢喺一个高速公路上面到吐露港，你中间你真系冇位可以 U turn 啦，你冇位可以转弯，亦都唔可以落车。 系， 咁变咗嗰件事咧，你真系企咗喺度嘅时候咧，我记得嗰阵时好彩，嗰个阶段都唔系咁兴嗰啲咩即系电话你可以上网啊，帮你打发时间啊。好彩我有份报纸，嗰份报纸咧，即系抡完又抡就嚟摆入口食噶啦，即系消化到咁嘅地步噶啦。 连睇嗰啲版都睇埋啦， 系啊，咩版都睇晒。 应该两父子喺度斗数咧，第二场五号系咩嚟嘅？一定胜，一定胜。错咗啦，再背个。 苦中作乐。 唉，唔系直情咩两父子同隔篱唔识嗰个阿禅啊，大家都讲街市行情 啊。系啊， 即系呢一个咧，我都好记得嘅，因为咧你全架巴士咧，因为坐满咗人，好彩我有位坐。嗰、那个都好啲，有啲咧你见到真系唉声叹气咧，去到个地步。 部係譬如有啲見到有愛㗎喎、啊、即係有一啲小朋友佢哋冇位坐，就但大家都講真喺個 好難讓俾你啦， 好難讓，但係一齊坐啊，兩個位、哦、三個人坐有嘅，成條樓梯呢平時就應該樓梯就上上層唔準坐、哦、去到嗰陣時大解放啦，梗係大家有位就坐，逼得幾多得幾多，因為都真係個時間好長， 我都一定會咁樣做啊，啲 OL 可以坐過嚟我呢度， 係啊係啊係啊，哥哥哥哥有位啊係嘛，咪真係喺十月一號咧，就係喺個大潭嗰度咧，就係有個交通意外啊，佢話咧即係兩架雙層巴士同埋一輛小巴啦嚇，咁就相撞啦，咁跟住咧佢話啲路咧，佢話真係完全係封咗，封咗冇得入冇得出，佢係滯留咗成千幾名市民喺度等車啊。即系等车翻入去，又等车走咯，咁样咁跟住咧就话无良，佢话有无良的士，佢起标价300蚊。 哦，嗰啲唔叫无良的士，嗰啲叫紧急啊， 300蚊。 嗰啲救人一命啊，姓收你300蚊啊， 系收咗人哋钱，其实佢都棘住咗喺度，佢都出唔到。 所以其实佢系付出好大嘅风险入嚟接你嘅，系咪先？你个巴士嘅 power 留喺度啦，可能佢都要救你出嚟。 我真系有成四个钟头先至解封啊！佢话条长龙咧打晒成饼，成千人去谂下。 系啊，嗱178啦，我哋咧想同你讲下咧，即系国庆日塞车里边咧，即系带出嚟嘅一啲塞车经验啊！ 喺大陆嘅又可以啦，喺其他嗰啲譬如 外出旅游嘅又得， 海外系啦， 系啊，自驾游啊嘛，而家大家都多，当个路面嘅情况咧又唔系咁认识嘅话，仲遇上呢个大塞车咁 啊， 或者我哋香港嗰啲塞车黑点 系啊，通常你塞过最夸张塞几耐咧？咁啲时间点解决咧？最尾点处理咧？电话号码187238， 网上留言都冇人欢迎。 Whoa! 系啊，日塞车嘅时候，可能你都会讲嘅，谁来陪我唱完这首歌啊？有排等啊，真系佢系曹格啊，佢会陪住你啊吓、 嗯。好啦，咁啊，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系啦，嗱，今日咧讲塞车，司机大佬，咁欢迎你可以打嚟讲下咧，你有冇试过海外啦、本地啦塞车经验咧？最塞可以塞到几时咧吓、 啊？或者点样苦中作乐啊？即系你可能塞住好几多个钟头嘅时候，咁点算好咧？1872388啦，网上嘅留言咧，亦都系无人欢迎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政府将在立法会提出无约束力政府议案，争取议会支持高铁一地两检安排。林郑月娥又话，过去两个几月，多个机构的调查结果都显示，支持一地两检的市民比反对的多，希望议员听到市民的声音，他有信心议案可获大比数支持。被问到泛民议员表明反对，会否担心有关做法造成议会撕裂，林郑月娥强调，特区政府尊重立法会，既然社会有足够讨论，当局亦乐见立法会有辩论。前行政长官曾荫权被控行政长官接受利益罪，主控官传召首名证人、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常任秘书长出庭作供。他提到行政会议的申报机制原设计不适合于特首，但特首可以自愿申报，而特首的任职条款包括需要向终审法院首席法官申报资产作为记录，以便计算特首卸任时有没有累积资产。一名外佣提出司法复核，挑战入境处有关外佣必须同雇主同住的规定，案件今日开审。代表申请人的律师说，同住规定并非列于外佣的签证上，只是入境处间接要求雇主同外佣签订合约时同意有关条款作为批准来港的条件。律师指有关同住规定违反宪法，包括基本法和香港人权法。律师强调，并非要求所有外佣离开雇主寓所居住，而是要求给予一个选择权。美国当局仍然调查拉斯维加斯枪击案疑凶64岁帕多克的犯案动机，没有发现他和国际恐怖组织有联系。帕多克是内华达州居民，没有刑事案底，枪击案之前在附近的社区过住退休生活，和62岁女朋友住在一间两层高的房屋。帕多克做过会计师，拥有小型飞机的机师执照，都有打猎执照，拥有两架私人飞机。家人话帕多克投资房地产，一名前邻居形容帕多克是职业赌徒，行为怪异。美国传媒报道，帕多克最近落了几次大额赌注，每次涉及几万美元。帕多克案发后吞枪自杀，警方在他入住的酒店房间和屋企分别检获多支枪和大量子弹。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天气酷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雨。本周后期天色较为明朗。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003点，升449点，成交金额531亿。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4蚊升7.8，工商银行6.12升3.2，建设银行6.83升3.5，中国平安61.4升1.45，中国银行4.01升1.6，吉利汽车24.1升2.1，恒生 H 股113.3升2.9，比亚迪72.9升4.5，友邦保险57.45跌1.5，汇控77.15升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11，日元113.13，瑞士法郎0.978，澳元0.78，加元1.253，新西兰元0.717，人民币6.65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71。日经平均指数报20573点，升172点。港金现价报11828蚊，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69.1美元，卖出126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每日都同你 Give me five. 行政长官10月11日发表施政报告，欢迎市民在网上浏览全文，网址是www.policyaddress.gov.hk， 你亦可以当日下午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或天马政府总部行人天桥入口索取施政报告全文或撮要单张。撮要单张亦会在港铁多个主要车站、商场等指定地点派发，欢迎索阅。 This is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生活进行式， 同大家一起细味生活，享受生活每一个小细节。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崔杰彤、白元浩、阿欧、蔡敬文、凌子维， 晨光第一线。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我見到咧嗰個塞車咧，其中一個即係最恐怖嘅地方咧，就係第一高速公路咧就已經變成咗停車場個名啦，就叫高速停車場啦，係啦。咁第二咧， 可以盾啊件事， 係啊， 唔係可以拍好多車嘅， 係啦，係拍好多車嘅。好啦，第二咧就係頭先咪話，如果你喺架車度十幾個鐘咧，就你啊淨係擔心緊嗰架車有冇油啦。 咁當然啦，咁都係 有冇擔心個人啊？个人有冇有啊？ 有哦， 哇，真系会瞌眼瞓噶喎！ 唔止啊，我都话咯，饥寒交迫，又要瞓觉，又肚饿，又要去厕所，咁点咧？呢个生活，车中嘅生活。 佢有一个个案，是就系话咧，佢唔系一个人揸车噶，佢已经系一家人噶咯， 系轮流嘅。 咁最后咧，系要个家人嚟报案嘅。 哦， 咁咧原来咧话佢哋咧就系出发啦，塞咗十几个钟啦，断断续续啦咁样。咁咧佢话咧，终于压到虎门嘅时候咧，咁佢哋屋企人就话：，哎，我哋快啲落去买凉水补给，你喺车度等我哋咁样。 系， 等唔切啊，冇事嘅，冇事嘅，等唔切啊。翻到嚟嘅时候啊，晕咗，哎呀，晕咗，已经喺车里边。咁咧仲要惨咧，佢仲系锁住车门嘅， 嗯， 即系佢个人系可能仲喺里边咧， 敲门都冇用啦。 系啦，佢锁住咗喺里边，唔知仲有冇挞到匙定点咧。总之就话佢已经晕咗喺车里边，焗住咧 call 交警嚟啦，系要打人玻璃窗嚟救佢咯。跟住咧，但系第一时间咧就即刻喂佢食嘢啦、饮水啦。 因为佢真系脱水脱凉啊嘛。 即原来已经咁样，真系顶唔顺。 其实即系话， 佢已经有凉草带住，但佢冇谂过成十个钟啊。佢都唔够啊，所以佢要去补给嘅时候咧，已经嚟唔切。 我实发脾气， 四盒月饼都食咗三盒啦，咁经典嚟。 你发脾气都仲有啖气啊？ 系啊， 佢冇气啊，你想发脾都唔得啊，十个钟阴功啊，真系。 真系冇谂过，喂，真系冇谂过预计到咧，即系你如果你预计到十八个钟要塞车，跟住准备成车都系， 首先就唔想架车啦， 系 咯， 唔会去啦。佢谂住系准备十八日嘅十八个钟头嘅食物啦， 真系冇可能咯，嗬，即系话大家都系谂住带住啲嘢食翻去乡下，咪俾屋企朋友 啦， 系咪？ 冇啦， 食鬼晒啲手信啦，已经。 阿妈同阿嫲都会明白嘅，应该咁嘅情 况。OK， 好，1873888，听下啲听众电话先，有冇啲咩塞车经验咧 ？Hello， 你系。 思思，你好 ，Hello， 风吹快活人，点啊你 ？Hello， 三位主持人 ，Hello， 你好啊，思思，系你嘅塞车经验又点啊？ 我系上个礼拜六就由深圳去广州嘅， 系 深圳去广州，系 系啦，咁嗰阵时咧就谂住搭嗰个和谐号，跟住去到咧就冇晒飞，咁全日都枯晒啦，咁跟住有个人咧就走埋嚟就同我哋讲话，有车去，咁就去直接上，即搭个大巴嘅，咁我哋就跑，咁我哋话一定要有两个位先去啦，咁跟住去上到去咧，哇，好似难民营咁啦，嗰度好多人，好多人，跟住我哋夹硬冲咗上去，得翻最尾个排嗰啲位俾我哋坐，就中间有个位咪会飞出嚟嗰个位， 系我知道，系 最尾嗰排系拉 pat pat 噶嘛，特别热噶嘛， 咁啦，跟住咁咧一路坐啦，咁我就等，哇，点解咁塞车嘅？咁都等咗好耐，跟住终于上到去高速公路啦，咁差唔多。已经是迟了一个钟先上到高速公路了，所以高速公路我见到远距离一条龙很长很长，但是灯全部都不动的，那我已经心想死了，为什么是不是交通事故呢，这么塞车的在高速公路，那我们上到去啦，那后等已经咁我嗰时又食嘢又剩啦，都冇嘢嘅，都谂住，哇！跟住我哋开定位睇，哇！原来仲有两个几钟先到，咁都谂住都冇，唉，算啦咁样啦。咁样点知等咗两个几钟之后咧，再睇，咦？点解又再要等多两个几钟？ 即系冇喐过啦，其实 吓 冇喐过， 冇喐过， 哇！ 刚喐咗少少咯，我谂系我谂几百米嘅话， 系 跟住之后再等多几粒钟，都仲系喺嗰条高速公路嗰个范围里边咯。 哇！ 咁我哋已经好惊，因为嗰位好辛苦，我哋坐得，因为我前面嗰个人咧，嗰个凳咧好似有啲问题嘅，佢一坐落嚟咧就会挨咗后去，佢整翻上去咧，佢一坐落嚟，佢又跌咗落嚟，我根本就顶住咗我只脚。 知道， 系好辛苦啦。跟住之后咧，我哋等到一点啊，都仲系喺嗰个位咯。 一点系讲紧， 即系已经等咗几多个钟头啊？你思思。已经等咗几多个钟头啊？去到一点嘅时候， 我六点半上车，跟住去到嗰阵时候我一点钟仲喺嗰条高速公路度咯。 等先，你朝早凌晨，哇，晏昼六点钟上车， 即系你等咗，即系坐咗喺架车度都六个几钟噶啦，已经。 哇！ 跟住 咧， 好辛苦啊，大家都好辛苦。跟住到一点钟咧，有人话要落车，咁嗰个爸爸咧带住两个小朋友，一个咧我谂两岁嘅，一个就得六岁嘅，佢话要落车，行角路，佢哋自己行落去。咁其实好多有啲人都落咗车咯，咁但系我就唔够胆，因为嗰度好暗嘅，即系好，其实好多人喺高速公路行紧，因为佢哋好多落晒车，我唔知点解啊。但我其实觉得落咗车其实有咩方法啦，我真系我唔觉得系有方法啦。咁跟住落咗车之后，咁就好少少，我可以转翻去啲正常少少嗰啲位啦。咁跟住之后咧，咁我就再等啦，跟住起身嗰阵时候啦。三点钟，我仲系喺嗰条高速公路。 三点， 即系瞓咗两个钟啦，又 有噶呀？你冇谂住去厕所啊？ 系啊，唔敢饮水，我哋有支水，但唔敢饮，因为惊要去厕所。咁有啲女仔咧，我谂佢哋系斗人嚟嘅，佢哋落咗车喺条街嗰度。 都冇办法噶，顶唔顺噶真系。 不过但系你由六点半去到九三点成三点钟啦，经历啦，有九个几钟十个钟， 你可以 唔 饮水同唔去厕所啊？ 冇啊，我忍住啊，我忍住，因为我真系唔接受唔到喺条街度。 我明嘅，道德嘅 香港女仔真系嗰个忍耐性系几高噶， 系令到你不能够随便嘅，冇咗个自我。 咁 跟住点啊？ 跟住好紧张。 之后我系到五点钟再起身嘅时候，我终于离开咗高速公路，但系仲塞紧嘅。但系我唔知嗰度系边度嚟，我仲见到塞紧。我其实嗰阵时系即系好辛苦，我觉得系好辛苦。 我听都觉得辛苦。 因为其实你又谂系唔可以冇嘢食，跟住又唔可以去厕所，又水又唔可以饮，跟住仲要系好无聊期咁等。开头我哋系以为系交通事故，搞掂咗就可以畅通，跟住再谂下，咦唔系啦，咁原来系都车到系喺条高速公路度塞咯。咁跟住有人又讲话要听日中午先到喎，咁我心谂， 一日一夜 到酒店噶，其实嗰个酒店都去唔到啦，我哋。咁跟住到我谂第二朝啦，我谂七点钟啦，终于通咗咯。 一对钟啦，已经 系啦， 系七点钟第二朝。咁跟住之后我哋睇 GPS 定位咧，都要个几钟先去到，但系都唔紧要啦，我都唔紧要系话咩，总之通翻车就得啦。 系啊，唔好再停喺嗰度。 到酒店咯， 即系总共由上车到去到酒店咧。 十五个几， 十五个钟啊！ 思思啊， 我觉得呢个情况 好疯狂， 好恐怖啊！ 我想问啊， 好多问题想问， 中间嘅过程里边有冇任何人咧鼓噪过提出问司机咩原因啦、啊，发生咩事啦、啊，有冇咩任何 小朋友啊喊晒啊？你头先 即系 司机岁噶嘛？ 司机都有冇可能同大家讲啊？不如大家走啦，唔好去啦，翻转头啊！即系有冇任何呢啲咁嘅嘢噶？ 嗱，其实咧个司机咧就都好痛，应该都好辛苦，因为佢就冇得瞓啦。咁其实我嗰时都有觉得个司机点解唔好似其他车，咁佢有侧边有条路仔咧，系可以，我唔知系咪本身系夹硬唔可以，嗰条路系咪唔知系被嗰啲 救护嘅系啦，警车啊救护车嘅， 有啲人咧都偷鸡啦，个个都冲去嗰条嗰度行啦。咁我哋嗰啲大巴咧有好多车行嗰条路，其实我有谂过，点解我哋个司机咧唔行嗰条路？ 守规矩， 咁佢话非常守法啦。咁其实我哋就好无奈嘅。咁啲司机又其实佢自己都好辛苦嘅，佢又冇得瞓。咁其他人我坐嗰排嗰啲咧，因为全部都好辛苦噶嘛，最尾个排合头嗰啲人就有少少懵咯，即系讲晒粗口啊，即系多国语言嘅粗口啦。咁。跟住有小朋友就好彩，嗰两个小朋友都好乖，一啲都冇扭计。 哇！奇迹啊！ 呢个真系好叻，两岁喎。 佢哋忍唔住就喺嗰个张凳嗰个厕所咯。 我唔忍唔到啦！你十几个钟， 系啊！ 我觉得你哋真 系 好劲。 系啊，爸爸又冇带嘢，因为一个爸爸凑住两个小朋友。系。咁个爸爸又问佢哋肚唔肚饿啊？即系咁，佢哋都冇扭计。咁成车人都个个都好冷静嘅，其实都，但系好辛苦，真系。嗰、那個情況係因為冇嘢食，因為 係 同係好似冇希望咁，唔知幾時先到。 你算勁噶咯，你十幾個鐘頭之後咧，你仲可以攞到部手機嚟睇 GPS， 即係你仲有電啦、 啊。有，因為有之前有差，有嗰啲即係 後備嘅外置充電。 哇！你有個尿袋喺度，喂，因為十幾個鐘咧，我諗你所有嘢都斷得曬噶咯，水糧啊，咁你冇任何身體不適噶？ 係咯， 有 冇？因為我之前咧就心態就。我之前就磨鞋好嘅，谂住咁我就买咗好多零食上车，咁我就因为我自己就一去到 就只系唔饮水啫，就狂食嘢， 我就狂食零食嘅，之前我已经食晒所有零食啦。咁但系原来咦，发觉原来塞得咁犀利，跟住其实劲颈渴嘅，但系又都冇啊！我好彩，我平时咧都好容易去厕所啊，唔知点解嗰次啊，我真系冇 人喺危急嘅时候啊，小宇宙就发挥出嚟啦。 啊，嗰个 老虎都要忍啊！ 危急嘅机制启动咗啦。 哇，夸张啊！ 成车咧，啲女性咧，全部都落晒车去厕所，系得我一个冇落过，因为我真系接受唔到。因为其实 你下次咧，俾你下次咧，仲屙唔屙？ 我都系唔屙，我真系点解好急？ 仲唔够急咩？十五个钟啊！ 你真系好叻啊，思思。 我想问中途冇去嗰啲服务站，即系停低入油嗰啲， 佢都唔喐。 唔系咁，你跟住有中车啦嘛？佢话行车啦嘛？ 因为喺高速公路里边咧，系我唔觉有服务站，但我见好多人落晒车，唔知嗰啲人系去边咧？ 系咯，我又想问呢个问题。你话见到有啲人落咗车，佢哋系咪冇上翻车啊？跟住 鬼故嚟噶。 佢哋就一路向前行咯。我 佢真系选择行路， 佢哋唔系谂住行翻去啊，行去。 可能真系有啲人 行路上广州。 如果我是你呢，我是行返转，你是深圳去广州嘛。 是啊。 比我就行返去深圳，我瞓一晚好过啊，如果可以嘅话。但嗰个位就冇可能返转头㗎嘛。 唔掉，其实我哋反返方向嗰个位都系塞啦。 行翻好过啦， 其实冇人知喺嗰个情况点样做系最好噶啦。总之你好叻啊，思思。 明白明白。 我系去到十几个钟，如果十几个钟，我谂我连个我系放弃嗰间酒店，我喺深圳住一晚。 就 系 咯，不过你 佢唔知啦。 你呢个古仔咧，最可怕嘅地方咧就系佢未搭正十月一号啊。佢系早两日啊！ 佢咪就系星期六。 你系几时话？ 即系星期六，即系30号咯。 即系又系三十，即系又系嗰啲咧叫凌晨出走嗰啲咧，点知就中咗伏真系。好啦，喂，多谢你思思，阴公啊，辛苦晒。 系啊，不过都系一个经历嚟嘅，系 啊， 虽然好难忘。 唉，好，再听下个听众话，头先呢个都吓亲我哋啊，真系。 听到啊。 OK，Hello， 阿叶生。 OK， 叶生。 你好。 唔好意思，等咁耐 ，sorry， 系，请讲。 几要？系，咁我跟旅行团去游湿嘅。出发就去呢个佛山， 系 咁嗰啲车咧，去到呢个福永个机场嗰度开始塞噶啦。咁我谂塞好多个钟头， 咁有一个奇怪现象咧，就系、是、所有嘅立士咧就会企喺栏杆背实架车咁，大解放。咁我哋车树嘅女仔可能系香港人咧比较保守啲。咁你知道啲巴士系有前后门嘅，后门嗰度就作立士嘅厕所，个女士咧就用嗰啲垃圾袋。我哋袋实一袋一袋嘅尿，成车里头有成十袋八袋。 哇！我哋玩掟水弹真系好兴奋，真系。 小心，真系，唉，有啲渗漏都真系几淋尽啊！真系个胶袋。 跟住咧， 咁我哋卒之去到督管，咁啲人即系建议咧，唔好再去佛山啊，就改响。呢、這个都会住咯， 系呢度就落车啦。 都可以，个旅行社都几好，帮我哋安排到喺都会，但系都成四点几，即系九点钟出发，四点钟先去都会食第一餐下酒饭。 嗰度都有成 七个钟头， 七个钟、啊、真系 系嘛？ 系啊！ 哇，不过你都算执翻身彩啦，七个钟中途站就可以休息。 十月一号出发定系边一日啊？ 十月一号 系朝头早就 朝早九点钟出发。 我自己唔熟啊，其实平时由深圳，我当你而家最终个目的地去咗东莞啦，你应该要几长嘅时间噶？ 如果去东莞咧，通常一个钟头零三个字到咧， 即系个几钟搞掂啦。 而家就七倍啫，唔系都好多。 冇嘢， 唔系我个妹妹系咯，思思之前早一晚去啦，九点半去到第二朝第二晚七点啊。 系，但系我想问下咧，叶生，你哋预唔预咗系有咁塞车噶？即系报团嘅时候咧， 那个旅行团嘅领队咧都预咗，所以我哋架车就有一樽樽嘅水派啦，同埋有啲饼干。 平时都有噶啦，嗰啲水。 唔系，佢呢啲嘢系特别嘅。嗰阵时呢间旅行社都好孤寒嘅，冇嘅。即系我都跟过佢几次嘅。 平时孤寒。 拣啲个农历新年啦，咁你知系就家人嘅关系。咁以前咧就最，由于点解会塞车就去个虎门大桥。虎门大桥系要好上车嘅。 系。 咁嗰啲大型嘅货车咧，就上唔系好高速啊。变咗咧，嗰啲车咧塞死咗喺嗰度。咁啊，听讲咧就系有架货车跪咗喺嗰度。 系 变咗虎门桥啊，原底有三条线上嘅，得翻两条。咁仲要有好多大货车。 系 咁，于是啲车咧就塞到翻落嚟福永咯。 因为佢实在太斜咧，你知啲重型车咧，佢又慢啦、啊，可能二十 kilo 咁行紧上去咧，最后仲死火啊！大件事啦，咁样 系 啦、okay ，多谢叶生分享。 最主要咧，呢年佢一过咗虎门之后咧，如果你唔系计你去中山嗰边过桥咧，就开始唔塞嘅。 O、okay, K， 好啊， 只系由呢个深圳。去到虎门啲准备上嗰度最塞， 最塞嗰度系啦， 多谢叶生， 多谢 晒 叶生， 好彩佢都七个钟系啦， 七个钟、十五钟、七个钟，一间唔知仲有几个钟，听只歌之后，跟住翻嚟就听你电话啦。 谁人是天生孤独？尽管错了，仍然继续，只可以前进，不可以退缩。各种残酷，从来没一点归宿。未知去向，还有追逐。绝路能挨过，不需要庆祝，无人会祝福。埋藏黑暗不见光，潜行边界像流放，从无往后看，逃过天网，置身在那方，埋藏一切不要讲，临危都要尽情反抗，和谁对着干，谁要举证张望，再没有我的挡我， 明明是心声起伏，亦知道爱和情有多，只可以憔悴，不可以痛哭，变得麻木，从来没一点归宿，未知去向还有追逐，绝路能捱过，不需要庆祝，无人会祝福。埋藏黑暗不见光，前行边界尽流放，从无往后看，逃过天网，却终被困绑。埋藏一切不要讲，连泥都要尽情反抗，和谁对着干，谁要举证。 周柏豪天网啊，电话号码872388，今日讲塞车，你边位？ 陈生， 陈生，系你好，风趣快活人，点啊 ？Hello，Hello， 你嘅经验啊，都系呢一单啊，系咪？ 都系虎门大桥，你系咪又系呢几日出门啊？ 我就啱啱虎门大桥落嚟添， 我翻咗落嚟喎，你回程啊？ 唔系，我哋做货运嘅， 系职业司机， 系，请问点啊？上面嗰个战况点啊？而家。 电放啊！我今朝过去嗰阵八九点就排半个钟头到，就排到去佢嗰个交叉位。 边个交叉位？我哋唔系太熟，你可唔可以讲清楚啲咧？ 深圳上去有一条叫元江高速， 系 落虎门大桥嗰个交叉位。 哦，即系呢个半个钟系代表快咗慢咗定系点啊？ 比平时咧快咗少少啦。 哦，即系已经快咗咯。 但系咧，我装完货啦，翻转头，嗰条龙尾咧就已经三公里咁长啦，已经。 哇，三公里。 即系翻香港嗰条路就反而好塞。 依家翻香港唔塞嘅，依家系上去方向塞嘅啫。 头先你话 过去嗰边塞嘅啫。 头先你话嗰个翻嚟三公里系边度翻嚟边度啊？即系虎门翻深圳三。 落深圳上虎门大桥嗰个龙嗰条龙咧就三公里啦，已经。 哦，即系而家其实仲系出门都仲系好塞紧啦，即系话未过嘅。 系啊，冇错啊。 咁个原因系咪头先我哋个听众所讲咧？ 大车多， 大车多又斜又慢，系咪咁啊？ 呢啲情况平日我哋都习惯噶啦。系佢哋如果因为佢三条线咧快线就唔俾我啲货车行嘅。如果佢哋兩架嗰啲國內嗰啲貨車一拍埋咧，因為佢哋嗰個唔夠力啊，上車咪慢咯。 係係係。 咁但係佢哋好有默契嘅，如果兩架一齊拍埋兩條線咧，佢哋就會二三十公里前面佢冇人阻佢啊嘛。 係。 咁你後面嗰條車龍幾長，佢又睇唔到噶嘛。 哦，佢平排啊佢。 係啊，冇錯啦。 哎呀。 开始起龙咧，就喺呢啲情况嘅。 哇，咁你有冇啲咩应对嘅方法噶啦？平时会唔会咧？ 我哋咧开车之前会睇个 GPS 嘅， 系 GPS 会显示有冇塞车嘅， 系啊。 咁大时大节，我哋做货运咧，就会尽量避开呢啲高速公路咯。 咁有冇第啲路走得甩嘅？其实即系你见到个个都塞喺嗰条路咧，其实有冇可能系有逃生门嘅？ 大桥过去嗰边叫番禺嗰边方向，广州个番禺方向咧， 系 你冇得走噶啦， 冇逃生噶啦，得真系 一条路。 哎呀， 再下低搭船咯，仲有船搭嘅。 哦，搭船， 反而搭船好似系有个即系塞车嘅机会比较少， 因为冇塞船啊嘛。但系问题系落唔落都去。 唔担保你排队搭船多唔多车嘅。 系啊，系啊，系啊。 咁所以其实系咪你经验会好丰富啦？你中港即系交通成日走咧，系咪呢几年都系噶啦？只要一大时大节咧，根本就系啲高速就变停车场噶啦。 你逢五一十一，其实都系咁样噶啦。 哇，咁其实啲车主都仲系坚持噶，即系大家都明知塞硬噶。 即系佢本身假期你上高速嗰啲私家车，一来去免费， 系啊， 二来好多系唔系真系咁识路嘅，咪跟住 GPS 喺高速度行咯。 咁啊，因为高速系最易睇牌嘅啫，即系你熟路先至识得揾啲窿窿罅罅咁样嘅啫。 系啊，如果三十号嗰日咁，我都系上去虎门嗰边装货噶，我都系。 行下路咯，下路冇车噶，差唔多都。 嗱，因为你熟啊嘛， 系咯，职业司机就可以搵到第二条路啦。 佢外游客真系会唔知嘅。喂，你可唔可以又讲埋少少咧？究竟佢哋啲高速公路嘅收费咧，其实大概几多钱嘅？你听好多啦，就话佢哋每过一条桥都要俾钱咧，究竟要俾几多？ 揸车免费嘅。 我知，但系佢 如果我哋大车，来回一转中山咁计 啊。 600蚊人民幣到咯， 哇， 咁貴㗎！ 但私家車咧，係咪平好多㗎？ 私家車可能平一半左右咯， 但係都要300喎、啊。 即係如果係咁樣嘅話，我就真係會明係啦，多咗咁多人去，唔揾嗰啲咩和諧號，冇啲都冇飛， 唔係冇飛啊， 冇 飛啊， 係喎、啊。 唔係去到咁多個地方噶嘛？ 咁又係，咁又 係，即係最後都要靠車先行到咯。 OK， 係啊，咁你自己嗰啲， 九年咧，虎門大橋起多一條支線啦，好似可能會好少少啦，到時 即係過多兩年，可能就多一條支線。 2019年咯。 OK， 好啦，多谢多谢，拜拜，拜拜， 拜拜，拜拜。啊，听众喺面书话咧，佢原本咧有大陆亲戚咧，原定喺朝早10点坐直通巴士去香港啦，准备2号咧就喺香港搭飞机去旅行团，仲要系嗰间将会停飞嗰间航 空。哇，边有咁邪噶、 啊？佢真系可以话一石二鸟啊，中晒两个啊！ 我讲错嘅唔系佢日本。 O、okay, K， 其实而家佢日本咪就佢啱赶到嘅时候话 sorry cancel 咗咁样， 所以波几折啊，佢都好先落得嚟啊， 所以出入平安系最紧要啦，睇、嗯、下、okay, 再见， 拜拜。